需要回答，但就强调应该留待疫情受控、稳定经济之后，先至检视中方做法有否出错。早前确诊新型肺炎的华礼士接受电台访问时形容，患病的时候自己体力耗尽，并有多日失去味觉和嗅觉。华礼士不评论美国早前有情报机构指中方涉嫌隐瞒疫情，但就认为中方应该就所做的事保持公开透明。他又说有信心首相约翰逊能够带领英国走出疫情的阴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5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13点，跌1,029点，总成交金额1,096.9亿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0元，跌17元。阿里巴巴189.7跌7.3，友邦保险67.9跌4.05，中国平安78元跌1.7，中国移动60.1跌2.35，汇丰控股38.6跌1.65，美团点评100.7跌3.1，建设银行6.06跌2.6，盈富基金23.75跌1元，FIE南方恒指7.97升6.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637，瑞士法郎8.042，澳元4.97，加元5.497，新西兰元4.69，欧元8.4821。每百元对港元7.2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16。港金现价报15,7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83美元。卖出1,70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就系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咧就有交通意外事故嘅。咁啊，较早前咧系全线封闭，而家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就系部分行车线就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嘅。不过咧都系好塞车啦。咁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啊，较早前咧系全线封闭。最新情况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但系都塞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咁所以揸车嘅朋友咧都尽量暂时改路行啦。咁受到呢宗意外事故影响咧，太子道东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咧都系好塞车噶。界限街去观塘嘅龙尾去到窝打老道附近。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咁啊，将军澳隧道嗰度咧收费通道咧有啲新嘅安排，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咁就将军澳隧道将军澳方向最左边手咧，最左手边嘅人手缴费通道咧，已经系改咗做自动收费通道噶啦。要使用呢个人手缴费通道咧，就要改用其他嘅通道吓，大家留意啦。咁至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现时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喺碧街，七咸道北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黄竹街一带咧，而家都好多车噶，龙尾去到泽安村附近。新界方面咧，车公庙路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啊，沙田嘅车公庙路部分路段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对开嘅慢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同埋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就係今晚嘅日落时间係下午嘅6:51，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㗎。

大律師、資深大律師嘅意見，就講緊咧就係究竟佢哋又點睇而家成個內會嘅選舉過程同埋主席嘅權力等等嘅問題啦。嗱，咁呢個外界嘅法律意見咧，就係話咧就係李慧瓊咧有權有責去處理內會重要同埋急切嘅事務啊。嗱，咁啊講故仔。早翻少少去講啦，由事件嘅起點就係即係舊年十月開始嘅，就係、是、每一次新一年嘅立法會會期開始啦，內務委員會咧都會重新選一次主席嘅。咁選主席嘅時候咧，原有嘅主席嗱，今次就即係李慧瓊啦。咁佢因為準備競逐連任，所以咧就唔能夠主持因為避免利益衝突啊，所以咧就唔能夠主持。主席的选举，根据规则就由郭荣亨是负责选主席的，但是就一直到现在开了十几次会都选不到，两三个星期前中联办、国务院港澳办都是有不同的声明，就是批评郭荣亨就是在故意拖延。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见到的就是政界都讨论怎样可以在立法會內部自己解決問題啦，咁其中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本身咧，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咧，根據議事規則佢嘅詮釋咧，好早已經講咗噶啦，就係喺成個內務委員會選主席啊，第一次會議選主席咧係首要嘅任務嚟嘅，喺選主席之前咧，選到主席之前咧係唔能夠處理其他事務。咁就因為選唔到主席啦，咁結果咧，內會嘅其他等待審議嘅事項咧，一路就拖住啦。好啦，咁喺立法會咧，今日咧就公布咗呢個佢哋揾到嘅一啲外界嘅法律意見啦。嗱，咁呢個法律意見咧就由兩位資深嘅大律師咧就去研究嘅。咁呢兩位資深大律師分別就係余若海啦，同埋另一位資深大律師就係、是。孫善乾嘅，咁嗱兩位嘅意見咧就，大家余若海呢位大律師大家都好熟悉啦，因為過去咧有好多好重要嘅官司咧，政府都係揾佢代表政府一方嘅，咁包括咧就係禁蒙面法啦，梁游嘅宣誓案啦，同埋一地兩檢咁，咁佢哋嘅法律意見咧就認為咧。而家內會主席李慧瓊咧，就可以喺新任主席仲未選出之前咧，或者未選出嘅時候咧，係可以召開會議去處理內會嘅事務嘅，特別係急切同埋重要嘅事務。嗱，咁呢個講法咧就係講緊咧就一路嘅講法咧就係，雖然郭榮亨係以一個暫代主席嘅身份，但係呢個身份咧只係用嚟咧係選新嘅主席嘅啫，咁。事實上咧，現任嘅主席咧仍然係李慧瓊，咁所以咧，現任嘅主席李慧瓊能唔能夠喺仲係選緊主席嘅時候履行翻內會嘅職責咧？咁一路都係爭議緊嘅問題。咁剛才講過啦，就係之前咧，立法會嘅法律顧問認為咧，喺未選出新主席之前咧，根據議事規則咧，係唔可以處理其他事務嘅。咁不過咧，呢兩位資深大律師嘅法律意見就認為咧，喺緊急同埋重要嘅情況之下，同埋咧，點解話而家改變咗咧？同之前嗰個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嘅意見係唔同咗咧，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目前嘅情況咧係屬於前所未見，咁以致咧有需要喺現任內務委員會主席繼續履行佢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嘅職務啊，咁就係個原因咧就係嗱點解個法律條文或者個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冇唔同到噶嘛，一樣都係嗰個議事規則，咁點解而家外邊嘅資深大律師嘅意見係唔同咗咧？咁个讲法咧就系话而家情况前所未见啊，咁同埋咧亦都引咗一啲嘅所谓嘅立法原意啦，去解释就系话喺呢啲咁特殊嘅情况之下咧，立法会主席内务主席啦，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瓊咧系有权力去处理一啲事务嘅。好啦，咁大家点睇咧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咁嗱，而家咧有一节特别嘅交通消息咧就同大家讲嘅就係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对出一段有意外，暂时唔能够通车。往观塘方向嘅龙尾喺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受到龙翔道意外影响，太子道东同埋界限街往观塘方向分别多车， 界限街往观塘方向龙尾近基堤道。另外，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咧就喺伟业街近九龙湾体育馆嘅。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尽量改道行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5月4号朝早9点，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许树昌话，本地病毒链未完全切断之前，不能够取消所有限制措施。 病人1036又出过社区，4月23号先至是确诊。咁衛生防衞中心佢哋又好穩陣嘅，佢哋真係要睇到嗰個本地傳播鏈斷咧，佢哋覺得應該要用1036嗰個個案嘅加28天，仲要預多幾日去睇醫生。變咗你講緊係去到差唔多5月27啊咁上下。 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仁話：政府應該全面放寬食肆每張台嘅人數同埋相隔限制。 母親節就嚟啦，阿嫲又好，阿婆又好，阿媽好，女好，同埋啲孫好。如果你話大家要分台食嘅，我就覺得真係好可惜。 11:30， 资深大律师是认为郭荣亨议员在选举主席时所采用的方法与主持选举议员的职能并不相符。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早前外聘的资深大律师认为，议事规则以及内务守则容许内会原主席在新主席未选出时有权处理一般事务。 秘书处和外间的资深大律师都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现任内会主席李慧琼议员是有责任和权力去处理因选举主席出现过度延误而引致的问题，特别是处理重要或急切的事务。 公民党郭荣亨， 而家佢咁讲咧，就话呢一个主席咧，如果未选到下一个，佢系一路咁样做落去。理论上佢系可以做足四年嘅，呢个主席系唔需选嘅。退一万步，如果有议员提出呢啲咁样嘅议案，我系完全唔去处理嘅。呢个系咪一个合理去使用我作为主持人应有嘅权力咧？ 下午4:30，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由美国返回香港。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今日咧，立法會主席梁君彦咧就引述外間嘅資深大律師嘅意見啦，就認為咧李慧瓊咧係有權責去處理內會重要同急切嘅事務嘅。電話裏邊咧有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嘅，梁美芬你好啊， 喂你好， 咁有咗呢個外間資深大律師嘅法律意見咧，你認為即係嚟緊嘅內務委員會個會應該點開咧？ 嗱，我咧就覺得兩位資深大律師嘅意見咧，我自己係比較認同嘅。呢、這個事實上咧，亦都同前內會主席劉健儀同埋前秘書長吳文華嘅意見咧，都有不謀而合嘅。基本上咧就係話，如果係對議事規則嘅解讀，同埋基本法73条嘅立法原意咧，係不可能會將議事規則嗰啲嘅程序咧，係我認為係濫用到咧，係選半年都一個主持係選唔到個主席出嚟。半年選唔到主席，只係反映兩件事嘅啫。一就係個主持係冇能力去主持會議。因為現實上大家都睇到咧，所涉無聊、相關、重複、冇意義嗰啲咧，佢都任由啲人問嘅。咁呢個其實喺議事規則另外一條41条。是讲明呢个主席是有责任有权呢就要即是停止呢种所涉无聊的发言的。咁你要知道呢成个事情就是为了选举主席㗎嘛。你是进入选举主席嗰个论坛啦。咁到而家你根本不相关一度咁 做。咁呢、這个外间资深。是啦、這個、明白明白。我想问你的就是外间资深大律师的意见同在之前的立法会的法律顾问的意见是不是相反呢？立法會法律顧問是不是打倒昨日之我 呢？我自己會這樣看的。立法會的法律顧問呢，他給的意見的時候是去年十月。首先我覺得呢，就我當然尊重他亦都是一個法律的意見。但是我想他都預計不到呢，是他給了這個意見呢，是將內會主席那個酌情權呢完全差不多拎走。那我完全覺得呢，逢是議事規則 同埋基本法呢，佢都係希望嗰啲主席啊主持要有效主持會議。咁你將主席嘅酌情權全部拎走呢，就搞到可以咁樣濫用呢？咁你依家就出現咗啦嘛，半年。咁我相信呢，係我哋法律界，嗱講真呢，六個律師或者都有唔同嘅意見，但係呢次兩個資深大律師都有相同嘅觀察。而我哋包括我自己本人呢，都寫信俾李慧瓊，我覺得呢這個資深大律師嘅意見就好符合呢，就係嗰個議事規則同埋基本法啦。點解呢？佢容許呢選舉主席嘅時候李慧瓊本人係唔可以主持嘅。我呢個我同意啦，因為你自己本人去參選。但係呢你唔可以每次呢都係成個內會嘅時間淨係喺度選舉主席。基本法73條講乜嘢呀？我哋立法會呀、要是有很多重要的讨论，甚至审议重要的法案，那你现在内会不成功呢，所有重要法案的委员会没办法成立添的、连施政报告啊，我们都没办法去提出透过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而就施政报告全港市民这么多重要民生事项、去进行讨论。 是明白，我想问你，我想问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的，就是为什么外界的法律意见可以凌驾了立法会自己之前的法律专家意见呢？ 没有凌驾之说。逢是法律意见呢，我们就算是任何呢，很多时候在公营机构啊，或者任何有这些重大的处境呢，大家都会寻求多一个法律意见。咁佢而家寻求多两个法律意见添啦，加埋前秘书长同埋内会呢，就四个意见都系个睇法系唔同意。即係我哋而家十月， 但係以前一路講緊尋求法律意見，都唔會話就議事程序去尋求法律意見嘛。呢個係立法會法律顧問嘅職責嚟㗎嘛。 議事規則委員會咧、我哋當時咧就係、有阿黃毓民抌嘢抌招開始咧、我自己三屆議事規則委員會第十二年咧，我哋係有尋求外間嘅法律意見，除咗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嘅意見咧，我哋係要求尋求外間嘅法律意見㗎。包括是不是会处罚一些根本行为不检的、甚至你是经常是阻挠会议啊，咁样我哋都研究，都是问外间的法律意见呢，这个 practice 是很普遍的。包括呢我哋喺一啲乜嘢嘅审议委员会啊，譬如权力及特权条例成立嘅， 因为有啲以前嗰啲就牵涉一啲政即系宪制嘅问题啊，或者宣誓议员宣誓有冇效啊等等。 有不同意见，只要我哋有委员认为咧，唔可以净系依赖法律意见咧，我哋都会要求可能外面嘅专家啦、professor 啦，或者再寻求多一啲更加权威嘅法律意见，因为法律顾问咧，佢可能佢要睇嘅系全面啦。但是他不一定在各方面他真是专家来的。所以呢我们都经常有这样要求，如果是资深的议员都知道，我们经常都会有要求寻求外间的法律意见的。 其实法律意见有很多啦，如果有些议员又找了两个资深大律师来说。 最后的决定，因为大会主席都说交回给内会嘛。内会呢就当然就是我们建制派和反对派的议员啦。咁最主要呢就係我认为係李慧瓊啦。因为呢其实我哋都一直都係话要求呢佢要行使佢嘅权力㗎。 而家我见到李慧瓊就啱啱讲啦，就话星期五会召开两个内务委员会，朝早就继续俾郭榮亨主持嗰个选举，下昼呢就处理即係今日梁君彦所讲外间律师意见等事宜啦。你认为应该点做 啊？我认为呢佢应该我自己就作为，我觉得而家有咁多人係帮咗手，係肯咁清楚啊，连我都好早即係好impress 呢，就係刘建宜佢都要出声嘅。咁个问题就点样睇唔过眼啊嘛，你香港冇理由内会咁样瘫痪。咁其实都已经咁多方面同李慧瓊议员讲啦。佢应该行使佢作为内会主席。嗱而家呢个法律意见呢都好合理啊，佢话呢佢要谨慎去再行使呢，就係我哋认为係符合公众利益或者迫切性嘅。好老实讲啊，连施政报告我哋都未作辩论啊。你想想是不是符合公众利益啊？那个这样的产假都因为这样而搞到不可以成立那个法案委员会，你怎可能是这样的？所以那个问题呢，他应该要有个决定，他应该勇于行使他自己作为主席的酌情权，就说我认为有多几个这些资深大壮的法律意见，我觉得根据现时这样的 deadlock 咁嘅瘫痪情况咧，佢就住公众利益嘅缘故，佢就采纳呢啲嘅意见，佢咪行使佢嘅职权咯。 即系你意思就系应该继续落去。即系内务委员会里边咧，系直接去喺未选出新主席之前，都系要讨论翻一啲重要嘅事项。一开始讨论， 我认为咧，吴文华咧，同埋吴文华讲仲多啦，刘建仪都系咁讲啦，好 practical 咯。你每一次咪拨十五分钟，最多三十分钟，咪俾佢喺度发一封咯。啊，咁样主持咯，由佢万山放羊咧，佢中意自己咁样做。但系咧，跟住你要讲翻正事，其他嘅时间，你每次我哋得个半钟头噶咋。 嗯， 你见到我哋有时发言。一个半钟头，你起码有一个钟头系讲社会民生大事，佢一定要落笔噶啦，佢一定要做决定。 好， 我认为我作为内会成员之一，我就呼吁，我亦都写咗信俾李慧琼。 嗯， 我上星期三我都系写咗呢个意见俾佢。我认为如果有我有法律意见系支持，佢就应该要系咁样 做。好，唔该晒你，梁美芬。吓，梁美芬系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啊，大家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原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下跌8.9%，创自1974年有纪录以来最大单季跌幅，主要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内部和对外需求持续疲弱。经季节调整之后，首季经济按季下跌5.3%，同样创有纪录以来最大跌幅。数据显示，首季私人消费开支、货品出口同进口、服务输出同输入跌幅都较去年第四季扩大。首季政府开支按年实质升幅扩大至8.3%，本地固定资本应剩总额跌幅就收窄。政府发言人话，随着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环球经济活动严重萎缩，香港出口短期内仍将显著受压。本地方面，若果疫情威胁持续，经济活动短期内预料仍将欠理想。政府已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纾困措施，应能为香港经济和劳工市场带来缓冲作用。黄大仙农场道下午发生交通意外，往观塘方向交通受影响。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由于临近放工的繁忙时间，呼吁驾驶人士留意。 较早前在农场道近黄大仙中心发生的运油车翻侧交通意外，现在仍然在清理当中。现时农场道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全部行车线仍然封闭，现场交通严重挤塞。往观塘方向的龙尾去到明爱医院，而前往葵涌方向的龙尾去到启业村附近。现在正是晚上的繁忙时间，我们预计该处一带的交通挤塞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和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由于这个意外涉及一架运油车，需要时间去小心扶正那架车，以及在路上的油渍都需要清理。咁而家正係繁忙時間啦，我哋預計咧嗰個擠塞嘅情況咧，仍然係會維持一段嘅時間嘅。 本港相隔兩日之後，再有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係一宗從美國輸入嘅病例，累計1040宗確診個案，連續15日無新增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話：女患者係27歲嘅香港人，一直喺美國居住。上个月曾经失去味觉、嗅觉，以及有喉咙痛和鼻塞，当时没看医生，一个星期之后康复。他今天早上乘坐国泰 CX881 航班从美国回港探亲，他没有病征，在亚博馆抽取深喉唾样本检测，对病毒呈阳性，他没有其他接触者。另外，医管局表示，过去一日有21名患者康复出院，合共899名确诊患者同一名疑似病人出院，目前有136名确诊患者留院，其中一人危殆，6人严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天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 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龙翔道嘅情况先啦。咁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喺黄大仙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仲系需要处理嘅。咁暂时嗰段嘅龙翔道嘅行车线咧，继续系有封路措施，龙尾就差唔多去到蝴蝶谷道噶啦。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尽量改道行驶啦。龙翔道观塘喺黄大仙中心对开，因为有汽车翻侧嘅意外事故需要处理啦。咁暂时嗰度咧系有封路措施嘅，受影响驾驶人士尽量改道行驶，龙尾到蝴蝶谷道嘅。而反方向同一个位置吓，同一个位置去荃湾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但系都塞车噶。龙尾去到九龙湾伟业街近住德福花园嘅龙翔道荃湾喺黄大仙中心对开呢，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塞到去伟业街近住德福花园嘅。咁因为意外事故个关系啦，太子道东同埋界限街去观塘呢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基堤道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咁啊，将军澳隧道嗰边咧都有啲新嘅安排，大家要留意嘅。将军澳隧道收费通道咧新安排啦，去将军澳方向最左边嘅人手缴费通道咧已经系改咗做自动收费通道，大家要留意一下。其他路面情况，而家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登打士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一带咧都好多车啊，龙尾喺美河楼附近。至于新界，而家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白沙湾一带咧都系多车嘅，龙尾菠萝斜。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情操高尚 in English 呢？这个上个礼拜呢，很多人在讲紧，也都是呢有听众来问萧叔叔的。我哋可以用嘅形容词咧，包括 noble 啦 ，N-O-B-L-E 啦，一个好像贵族一样嘅情操啊。OK， 我哋或者亦都可以用咧 honourable，H-O-N-O-U-R-A-B-L-E。咁呢个字就同 honour 呢个字系有关系嘅，即系我哋嘅所谓荣耀啊。OK， 好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用 adverbs 啦 ，nobly 同 honourably。好啦，我哋嚟一个好简单嘅例句 ，He has acted。Absolutely nobly. OK， 咁就佢咧就系完全咧系喺做呢件事嘅时候咧系完全系保持住 keep 住有住咧系一个高尚嘅情操嘅。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新型肺炎大流行啦，咁今日咧啊确诊嘅数字就增加咗一宗，咁呢一宗嘅确诊就系今日由美国翻嚟嘅班机上面嘅一个人系 驗出係確診嘅。咁雖然咧數字就緩和咗一啲，咁但係咧香港人嘅生活咧亦都起咗好大嘅變化，而呢個變化似乎都會仲會有一段時間啊。嗱，我哋同事咧將疫情下嘅香港人日常記錄落嚟，製作咗呢個專題系列。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嚟量一量体温啦。 说错也是你和我。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 相爱也相争。 我在中环电车路德辅道中咧摆咗报纸档廿几年噶啦，有好多客咧都系 home office 咯，到而家都仲有好多客都未见到影咯。沙士嗰时候可能我哋大家都唔识惊，但系今次嘅疫情咧就是、大家都戴口罩。咁如果佢唔戴口罩嚟卖嘢嘅，咁我梗系唔好去走啦。 一到八点，跟住一落闸，西洋菜南街，今日成条街都。哦，烏天黑火，死城噶啦，開始。 一夜晚等多個鐘，通常一冇太陽就等好耐噶啦，慳啲都成個鐘。呢、這個禮拜好翻好多，因為可能真係天氣熱翻啲咧。星期日都好多人去啲山頂啊，上山嗰啲多咗好多。 總有些人在山頂，總有些人在山腳。 以前講是非係講做嘢嘅事嘅，但係而家可能係會講邊個同事成日都搲低一半，露咗個鼻出嚟。我自己公司大部分时候都是 work from home 嘅，香港人或者中国人有一句啦，睇人眉头眼额做人。你冇得翻公司，工作嘅压力系大咗咯。 隔日隔日咁翻工，系陪家人嘅时间多咗咯。但系工作方面就比较麻烦啲。不过唔紧要啦，其他人都系咁。 做或听，做或听。 郁闷啊！就算你出街，你都唔 relax 噶嘛。 今日咧就带我个仔嚟维园咧，咁晒下太阳啊，跑下步，踢下波咁样咯。 沙士嗰时冇阻止你去踢波，冇而家系话限聚令啊，四个人啊，咁你封咗个足球场，咁啊即系我哋唔好玩啦。 同啲波友嚟维园猜下波咯，出边而家唔准聚啊嘛，咁啊梗系唔够爱人，但系都好过困喺屋企咯。 喜欢美术嘅人士咧，我哋亦都唔出得街，亦都可以喺屋企啊搞多啲创作，唔需要太过悲观。 大家都爱普通。 我作为今年的一个 DS 考生，我觉得今届一定是不好彩的了。你要戴住口罩考 DS 的，好焗，呼吸不畅顺，考得都很不自在。 好庆幸自己在香港，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就算是一家人出去吃饭都很珍惜。幸福原来不是必然的。 忠实做百姓，必要和谐，欢喜同悲，万人万套心中真理。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制作黄磊、梁家乐。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今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彦咧就早前啊就揾咗兩位資深大律師嘅法律意見啦，就係講緊而家內務委員會選主席拖延嘅問題啦。咁法律意見就認為李慧瓊啊，即係原來或者現任嘅內會主席咧係有權責去處理內會重要同埋急切嘅事務嘅。而李慧瓊咧亦都啱啱講咗就係話星期五咧。就會召開兩個內務委員會，一個咧就喺朝早繼續由郭榮亨主持，等佢嚟選主席。咁另外咧，下晝就會召開一個特別嘅內務委員會處理今日剛才所講嘅，就係梁君彦所講咧外間律師意見等事宜噶。好，電話裏邊咧就有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嘅，楊岳橋你好啊。 系， 好噶啦。嗱，咁而家立法会啦，秘书处啦，睇嚟都接纳晒嗰两位外即系外间嘅大律师嘅意见。 系啊，咁即系其实都几有趣嘅，即系事过境迁，即系同一班嘅立法会，特别系法律顾问咧，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咁竟然系即系180度嘅改变咧，就打倒自己昨日的我啦。咁接纳一个外间嘅法律意见。咁其实有几个问题，其实立法會主席其實係或者其實而家有保皇黨係未能夠詳盡解答嘅。第一，即係點解會係立法會主席去攞呢一個法律意見呢？佢本身唔係內務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即係聽眾需要知道個背景呢，就係立法會主席固然係立法會議員啦。 咁內務委員會呢就係立法會其中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但係大會主席呢係並非委員，但係其他每一位69位議員都係嘅。咁究竟佢以咩身份去攞呢個外間嘅法律意見呢？佢攞之前有冇諮詢過任何人，包括今次直接受惠嘅李慧瓊呢？呢一啲呢其實都係我哋而家呢一刻係掌握唔到嘅事實嚟嘅。 嗯，咁资深大律师有好多嘅，咁譬如你哋既然唔同意的话，会唔会又揾啲资深大律师解释下咯？ 任何嘅方法我哋都仲系讨论之中啦，咁所以我亦都唔能够代表民主派贸然讲其他嘢住，咁我哋都系全部嘢都考虑紧，亦都消化紧嗰份咁长嘅法律意见啦。咁 我想问下你，你刚才补充一下咧，就系你刚才都讲到就系话立法会嘅法律顾问啦，就打倒昨日之我啦。咁但系嗱，佢哋嘅讲法里边咧就接纳咗，其中点解话会好似变咗咁咧？就系因为咧即系事情咧就已经唔同咗啦，就系因为咧目前情况咧前所未见，咁所以有需要现任内务委员会主席咧系继续履行佢嘅职务，即系其实讲法就系情况嘅前所未见啊，咁啊同埋咧刚才阿梁美芬所讲咧就系继续拉布落去咧，直情系违反咗立法原意，点样睇呢啲讲法？ 但系其实本身大家唔好忘记法律本身啊，系唔会因为即系无端端有某啲事情嘅出现咧而有唔同嘅演绎噶嘛，系咪？即系同一套法律。例如唔可以随地抌垃圾咁样，你唔会无端端因为某一啲嘅事情嘅出现咧，随地抌垃圾就由不合法变成合法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其实系说不过去嘅。简单而言，见到嘅就系即系输打赢要咯，即系保皇党面对住而家呢个政治上边嘅一个困难，佢系情愿用一个程序或者用一啲法律包装嘅方法咧，系去为自己解决问题。其实个情况有啲似旧年喺同一时间，大家都记忆犹新咧，就系喺逃犯条例争议去到最尖端嘅时候，其实就出现过即系双胞胎嘅。即是说法案委员会呢是因为他们不能够选到主席，所以他就直接废了那个法案委员会。那其实去年他似乎保皇党是没有从中吸取经验或者吸取教训，他们似乎是要想着用同样的办法去解决一些眼前的政治问题。那这个究竟是对件事会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呢？即是这一点我是有保留。 不好意思，有一特别交通消息要读一读先。特别交通消息留意了，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对出一段早前因意外曾经全线封闭，现时快线重开，往观塘方向龙尾在青山公路近葵涌段，受影响的驾驶人士仍然请尽量改道行驶。电话里面继续有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我们在谈的就是刚刚出炉的就是立法会主席就找了一些外界的资深大律师，其中一个是余若海，就研究了关于现在内务委员会选举拖延的问题，就说李慧琼是有权是继续以他主席的身份是就是解决一些现在重要和急切事务的。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才都听到就是梁美芬，我们访问他的时候都很强调一件事，就是现在这样拖延法是影响很多民生的议案卡住了，其实是都是重要和急切的，这样拉布法就对大家都没益的。那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要去问的是是不是因如果没有民生议案就可以继续拉下去呢？即是如究竟现在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哪个位置？是因为有民生议案所以他就突然间发现法律是有不同的解读，是不是如果没有民生的影响，例如没有疫情的影响等等，尽管我不同意即是内会是有影响到民生的，是不是就突然间就可以没事呢？即是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即是逻辑上面呢，其实保皇党是说不过去或者是说不通的。 咁嗱，而家听到嘅就係李慧琼呢就话礼拜五会召开两个内务委员会啦。嗱，其中朝早就郭荣亨继续主持选主席，下昼呢就会讨论呢件事㗎啦，就係呢个外界律师嘅意见等事项。到时下昼嗰个会其实泛民会准备点做？ 呢一刻即係我不能够代表民主派啦，而民主派亦都未有机会详尽去讨论或者去部署星期五啦。咁但係有一点我係即係合理，即系纯粹去问嘅啫。呢一份嘅外间法律意见咧，明显个受惠者咧就系李慧琼，而佢自己去主持翻呢一个会议系唔系合理咧？呢一个系我而家即时嘅问题嚟嘅。咁我唔知道佢点样去回答呢一个问题啦。 咁但系，譬如呢一个疑点，可以喺会上面做啲乜嘢？ 当然佢 是不是真的可以就咁大模私样就咁坐返喺主席位呢？这个我都是不肯定的，即係佢凭咩嘢呢？即、就、係、是、因为有一个外间嘅法律意见咁就可以啊。咁、如果係咁嘅话，係咪如果突然间又多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法律意见，咁又会有出现唔同嘅情况呢？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要去问嘅嘢。 喺你嘅自己经验里面呢，立法会去寻求外间嘅法律意见都试过好多次啦。今次你觉得有冇啲同以前唔同嘅地方，或者係针对嗰个议题係唔适当嘅地方？ 以往比较我记忆犹新嘅呢，就係、是、有几位嘅议员係被剥夺议席啦。咁跟住追讨翻相关嘅佢哋嘅薪酬等等咧，都系揾外间攞个法律意见嘅。咁呢一个你可能系希望有一个超然于立法会每一日嘅工作嘅一啲相对独立嘅人去俾意见。咁呢一个可能系一个即系系一回事。咁但系而家咧，似乎就系明明立法会自己嘅法律顾问已经喺十月嘅时候俾咗一个清晰嘅法律意见。好啦，经历咗几个月，你突然间可能似乎唔好高兴，唔好啱使，你就用纳税人嘅钱，唔好忘记立法会嘅资源，纳税人嘅钱啊，就喺冇咨询过议员嘅情况底下，就由立法会主席唔知凭什么就去揾一个外间嘅法律意见翻嚟，跟住突然间咧，立法会嘅法律顾问咧就好啦，我去接受。咁呢一个中间，大家都听得到，未必系一个正常嘅情况底下。 我想问一下，以前咧去揾外界法律意见，有冇话征询议员嘅意见噶？ 会有行管会啦，即系行政管理委员会就系由即系、就是、立法会议员咧系组成嘅。咁今次有冇经历过相关嘅程序咧？呢一刻我系唔知道嘅。 咁而家佢哋根据呢个法律意见啦，同埋秘书处嘅讲法咧，佢都一路讲紧就系而家嘅情况就属于前所未见啦，同埋系即系有好多有待处理嘅事项啦。我明白你刚才所讲就系话即系条文仲喺度一样嘅，咁但系点解会过咗六个月就解释可以唔同咗咧？咁根据佢哋嘅讲法就系佢而家就睇埋个立法原意啊嘛，睇埋话基本法里边咧讲紧立法会嘅功能啦，或者佢嘅作用就系要去商讨一啲法案啊嘛，咁如果可以咁样理解嘅话咧，已经拖咗半年嘅话都唔理嘅话咧，就违反咗基本法嘅立法嘅原意。佢哋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点样睇咧？ 如果呢一个立法原意系成立嘅话咧，咁由于立法会系不可以拉布噶啦，由于立法会系不可以咧系有任何嘅程序上边去拖延或者去阻碍某一啲法案嘅通过。咁呢一个系咪就等于即系任何形式嘅拉布都不能够接受呢？又或者下一个问题系佢梁君彦佢声称系喺三月底嘅时候去寻求外间法律意见嘅。咁点解会系三月底呢？点解唔系二月？点解唔系一月呢？即系相关嘅情况发生咗已经系一段时间㗎啦。咁究竟喺佢哋眼中或者喺法律意见嘅眼中，究竟嗰条线系画喺边呢？定系一个会嘅拖延都系不能接受嘅呢？即系呢一啲全部咧都系模糊嘅，而我想喺度再特别强调另外一个观察咧，就系有一个今次嘅法律意见咧，其实系有另一样嘢系足以动摇到以后成个程序同埋制度嘅，就系即系资深大律师嘅认为咧，根据议事规则，法案喺处理咗法案委员会阶段系要咨询内会主席，跟住先至再上大会嘅。这个呢是写了落去议事规则那里白纸黑字的了，而以往的做法都必然会出现的。但是资深大律师认为呢，就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行政形式的，是可以呢是不需要理会的。这个伏笔呢我觉得是更加危险的。由于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即系保皇党能够是重夺内会，咁当然佢觉得就冇问题啦。但如果佢不能够即系处理到而家嘅呢个政治困局咧，咁佢就可以透过呢个意见咧，就可以不理会以往一贯嘅做法，就直接将相关或者甚至具争议嘅法案系攞上大会，这个、呢一个咧先至系更加危险嘅。 好，唔该晒你，杨岳桥，唔该晒，系杨岳桥系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从前海角天边， 我萧姓王嘅，好庆幸自己喺香港咯，珍惜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嘢咯。就算系一家人出去食饭，都好珍惜。幸福原来唔系必然嘅。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对于立法会议会的这个战场里面有关内会选主席的这件事，大家有什么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电话里面有屈先生。屈先生你好。 啊、你好、 啊。是请讲。 我觉得呢就根本即是你看到现在立法会主席呢，他其实有什么权力去做这件事呢？他不是一个主持大会，他为什么可以即是直接无神可以伸着手进来内会那里去搞呢？突然间他即係政府，譬如做一啲都應該有個 list 啊，即係跟住個 list 去攞啲呢啲律師啊，咁啲咧咪選擇性揾一啲即係偏幫政府，即係建制，即係保皇黨啲立法律師咧，大家都知而家可以不嬲都同政府打開官司啦。咁你即係有個有選擇性嗰個去揀嚇，唔係話個係好中立啊咁去做咯嚇。同埋即係其實最主要問題就係政治性問題，應該政治性解決啦。你話想民生嘅問題，咁你咪可以通過協商或者去傾，或者有啲爭議性大嘅，你咪唔好上咯。政府係咪先？ 你覺得所謂政治性解決咧，係咩意思啊？你嘅意思係即係點樣政治性解決法？ 即係有談政治嘅妥協咪成啊嘛，政府都要妥協噶嘛。雙方都要妥協，咁啊成日即係嗰啲譬如零零尾分成日都噏啦，咩妥協大即係其實講嘅話叫你妥協咯，啊即係其實叫你投降。 即係政府都應該妥協，你嘅意思係嘛？政府都應該可以傾下咁樣。 你咪即係話要咁嘅民生嘅，你咪話即係今年咯，你咪淨係想啲民生嘅議案咪得咯，係咪先？喺嗰啲爭議性大嘅，你咪話唔想。咁之后再做好咨询啊，先去解决咯，系咪先？ 明白，明白。 呢啲咪就系妥协性咯，系咪先？ 好多谢屈先生嘅意见啦。屈先生都提到嘅就系，咦？点解会拣嗰一位嘅资深大律师咧？呢个世界好多资深大律师噶，咁系咪一个即系选择性嘅一啲意见嚟嘅咧？咁吓，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咁余若海咧就不嬲都系有好多案件咧，政府好重要嘅案件咧，政府都喜欢揾佢打嘅。之前讲过啦，包括之前一地兩檢啦、禁蒙面法啦、梁游嘅宣誓案等等啦，都系代表政府出戰嘅。好啦，電話裏邊仲有黃先生，黃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請講。 咁樣咧，即係而家講下郭榮鏗咧，仍然喺內會度咧，即係而家已經公眾即係個討論得咁沸沸騰騰咧，佢仍然用呢個手法咧，我覺得都幾令我哋市民失望咯。嗱，我哋即係而家拉布咧呢個手段咧，其實咧就係阿黃毓民咧之前喺立法會嗰陣時咧，佢啊最中意用噶啦。咁但係咧，佢係上屆咧選嗰陣時咧，佢就輸咗俾一個新丁啊，尤惠晶啊嘛。雖然尤惠晶後屘咧就係俾 DQ 咗啦， DQ 咗啦，係啊。咁但係咧，即係佢嘅手法，即係一定係受到市民唔受歡迎，所以佢先至輸俾一個新丁啊嘛。咁而家你郭榮鏗雖然話你喺內會嗰度，即係話同埋佢係功能組別選出嚟，即係我哋市民咧就選佢嘅人咧就唔係都係法律界嘅。咁但係呢種手法咧，即係我哋覺得市民佢咁樣影響我哋市民嘅民生咧。即係一定唔肯將即係選個主席出去進行一啲嗰啲嗰啲會議討論咧，咁即係將個民生一路拖落去咧，我覺得咧即係市民一都會覺得有少少討厭佢呢種手法咯，即係希望佢唔好再玩到咁盡啦，即係佢就算諗住下一屆佢唔再選啦，但係都唔好再影響落嚟呢幾個月嗰個進度啊，即係將香港全部嗰啲嘢嗰啲議會嘅嘢停擺咧，係非常之我哋市民係唔中意咁樣咯。 好，好。多谢黄先生的意见啦，咁嗱，大家要留意啦，就系成个嘅争议咧，将会咧喺今个星期五啊，大家又会可以见到咧喺议会上边咧有一啲嘅新发展啦。咁原因咧就系即系经过呢一次嘅法律意见嘅加持之后咧，嗱呢个法律意见咧，资深大律师嘅法律意见咧，亦都得到立法会秘书处嘅支持嘅。咁而家咧就可以话咧。李慧琼咧就可以擁有一個權力啦，就係話比較上名正言順啦，就係當新嘅主席仲未選出嚟嘅時候咧，佢仍然係主席嘅身份。之前嘅理解咧，甚至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嘅理解咧，就係 主席未选之前咧系唔能够做其他嘢嘅，咁但系根据呢个资深大律师嘅意见咧，就系由于即系情况特殊啦，同埋已经拖延咗咁耐啦，咁所以咧喺一个咁特殊嘅情况之下咧，主席即系李慧琼咧系有权处理一啲紧急嘅事项嘅，咁而家咧就喺星期五下昼咧就会召开多一个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咧就处理今次嘅事件，咁睇下到时发生啲乜嘢事啦。好啦，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龙翔道一带的交通先啦。龙翔道去观塘之前，黄大仙中心对开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但系而家咧中快线就重开，慢线继续有封路措施嘅，仲系塞车噶。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青山公路近住葵涌段嘅。可以嘅話，揸車嘅朋友都係暫時盡量改路行啦。龍翔道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對開，因為有意外事故，慢線仍然封閉，龍尾就去到青山公路近住葵涌段嘅，仲有好塞車嚇。其他隧道嘅情況咧，而家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北角政府合處，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去灣仔之路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裡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新樓街。好啦，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會。 點一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龙翔道交通先，龙翔道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就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最新消息咧就系嗰度嘅所有行车线咧而家都重开，因为意外事故就啱啱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近住大埔道口啊。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就仲系多车，龙尾就去到大埔道口附近嘅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来湾仔之路咧，就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啊，塞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咁啊九龙入口个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咧，大埔道去旺角近住南昌街至到李郑屋村段咧，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噶。至于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白沙湾码头一带就多车啦，龙尾到大网仔路近住回旋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段多车，咁另外丁九桥而家系屯门公路咧，桥面一带就车多，行车缓慢嘅。车公庙路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对开嘅慢线咧有封路措施，经过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量一量体温啦。 我是首个确诊的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虽然我不幸地确诊了，但是我学习了怎样去对身边的人同事和自己的生命去感恩，更加学习了怎样去活在当下。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嗱，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一个最新嘅即系首季嘅 GDP 啦。咁嗱，呢个就系关于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啦。好多人都预计噶啦，就系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嘅关系咧，应该都会跌好多。好啦，今日数字出咗嚟啦，就系跌咗8.9%啊！咁呢个咧就系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嘅跌幅。8.9%，咁係有記錄以嚟咧係最大嘅跌幅啊！咁按季咧就係跌5.3%嘅。嗱，咁喺電話旁邊咧就係鄭成龍喺度，我哋今日評論員鄭成龍，係鄭成龍你好， 係。 嗱，咁啊，剛才都見到即係政府公布嗰、那個最新嘅經濟數字啦。 係， 原來我哋即係抄翻以前啦，譬如話2003年咧嗰次沙士啦。咁我諗印象中都經濟好蕭條啦，但係睇翻個數字咧，原來啊當時咧係跌得相對今次嚟講咧係少好多嘅，就係咧喺第二季啊，即係嗰陣時咧2003年咧沙士最嚴重嘅時候咧，係下跌0.5%嘅啫。是幅度咧，比而家嗱，而家就系8.9%啊！第一季都仲应该，大家都估计仲系有得跌嘅吓，或者系之后咧都冇之前咁快复苏啊！ 系，我谂几样嘢加埋啦，即系喺香港嘅情况嚟讲，就系、是、之前个反修例事件一路带住落嚟啦，加上就系话。無論是歐美國家又好，或者國內又好，個疫情影響啦，咁所以個數字比上一次沙士更加嚴重咧，應該係可以預期得到。 因為上次沙士大家記得咧，其實都冇話限聚令啦， 係， 亦都冇話戲院都冇話閂嘅，不過咧，大家都自己防疫啦，所以出街食飯嘅人係少咗，咁但係你計翻條數咧，其實今次咧就係嗰、那個。對於經濟嗰個影響就大好多，甚至咧係大過2009年啊！2009年嗰次就係即係所謂金融海嘯啦，連續五季係負增長啦，而當時咧即係負增長咧喺2009年全年咧係跌2.7%嘅。咁嗱，即係相對嚟講，今年埋單跌幾多仲未知道啦，但係可能個數字都會幾難睇啊！ 完全同意啦，我諗而家全個香港得一種生意係做緊嘅啫，就係做緊口罩。 係咪生意咧？係咪真係有得賺咧？我發覺好多人炒窿咗 嘅 喎。 炒口罩就其實炒窿嘅，咁同埋有好多人係講關於即係炒呢啲熔噴布啊，或者係模仿布啊嗰啲，好多時都炒窿嘅，因為個價錢其實係高低得好緊要，同埋咧好多時都係買一啲即係聲稱係一啲合乎條規格嘅，但係上到手咧亦都未必。 必是一定即係合規格嘅材料咯。 嗱，咁啊，而家最新嘅消息啦，好多傳媒啊，或者一啲防疫專家都話咧，嗱，政府咧就準備咧係向全民派一啲可以重用嘅口罩咯。咁呢啲口罩咧就係可以用水洗，可以重用60次，有兩層設計，口罩裏邊咧就有一啲嘅薄瓷片，咁可以咧有过滤啊、抗菌嘅功能啊。咁啊嗱，啲重用嘅口罩而家派点睇咧？ 其实就冇话即系快定慢嘅。咁即系始终咧，如果要700万人都有呢个口罩嘅，实际上都需要一啲即系需要一啲时间嘅。咁我觉得好过唔做啦。咁但系呢啲重用嘅口罩系咪每一位市民的话嘅都识得用咧？话系咪真系用嘅时间可以做到即系防疫嘅效果咧？因为好似话要洗，咁究竟点样洗先至可以唔影响到佢咧？咁落唔落得洗洁精，晒唔晒得，或者吹唔吹得咧？咁呢啲都系要即系好好两手准备，要教识人哋点样用。 咁呢啲透过教育都或者得嘅，系咪？ 系，同埋与此同时就除咗呢啲即系可重洗嘅口罩之外嘅，咁有时出街食饭你可能整污糟咗，咁点算咧？咁可能你个身上面又要随身带一啲即系即弃一次性嘅口罩，咁其实真系系咪真系咁大功用咧？咁呢个都系要等市民觉得啊，以边一样用得方便啲。 系咁，同埋你要洗嘅话，洗咗都要等佢干，都可能要。普通嗰啲口罩一次过嗰啲口罩咧都要戴起身嘅。嗱，咁而家据不同嘅讲法就话，即系政府点样派咧，大家就会关心几时派咧，点样派咧。咁有个讲法就可能都系邮局负责噶啦，大家网上登记之后咧就可以邮政署咧就派到上门，或者就自己去攞。嗱，不过谂起都唔知会唔会有啲得人惊咧，即系次次派亲嘢都好，好多人排队咁啊，搞到又乱七八糟咁。今次如果话每人一个嘅话咧，要派都要谂清楚嗰个成个流程啊、物流点样搞吓。 系啊，咁同埋另外，我哋见到坊间其实就即系我哋见到啊，其实口罩一次性嘅口罩咧，其实供应系即系其实充裕嘅吓。咁其实如果大家即系唔系拣口罩买咧，其实就好多选择嘅。不过咧个价钱就仲未回落。咁但系如果你话多咗一啲即系政府可以重洗嘅口罩嘅，咁大家咪慢慢排队去，即系或者慢慢轮候去呢一个邮局攞咯。 即系理论上就唔急嘅，到而家我谂好多朋友屋企都有好多各式种类不同类型嘅口罩都喺度。你觉得即系呢啲重用口罩咧？嗱，阿郑成龙咧都好熟悉口罩呢一个新产品嘅呢个产品噶啦。咁有啲咩要注意咧？重用嘅口罩。 第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如果湿咗嘅时间啦，究竟你点样处理啦？尤其是中间个滤片需要几耐换啦？咁呢啲都系要注意嘅，同埋系咪究竟唔可以预热啊？或者系要用啲乜嘢先可以清洗呢一只口罩咧？咁都要小心咯，因为有啲人又会唔会攞呢只口罩拎去蒸咧？咁样咁呢啲都系要小心处理啊。 同埋我怀疑会唔会即系政府派嘅时候又要睇埋嗰个大细咧，嗰、那个 size 系点样咧？因为你知道细路仔或者中童咁，佢哋完全嘅嗰个大细系同大人又唔同嘅。 系因为我见到咧，就坊间有啲公司咧做紧重用口罩咧，我见到有5尺码嘅。系啦，咁相对嚟讲，即系可以适合咗大人细路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小朋友用一啲即系可以重用嘅口罩咧，我就觉得未必一定系即系咁习惯用。系啦，因为即系小朋友容易饮水啊，或者出去即系可能翻学嘅食茶点啊，或者即系唔同嘅情况之下嘅整湿咗、整污糟咗，咁佢哋其实嘅身上面其实应该都要带几个一次性嘅口罩。咁既然系咁，不如就用啲一次性嘅口罩。小朋友方面嘅，我觉得用一次性会比较合适啲。但系大人的话嘅，为咗环保咧，就可以尝试用一下呢啲即系可以洗嘅口罩啦。 系啊，而家会发现咧，真系如果你讲环保嘅话，喺疫情之下咧，每日会用可能超过一个口罩，跟住又要有一啲胶袋去装住啲口罩，咁搞搞下咧，系真系制造好多垃圾啊！不过咧，即系似乎就一定要需要啦，因为咧，据好多嘅专家都话啦，就算今次疫情系放缓咗之后咧，点都好咧，都要继续戴口罩一段长时间。 系，因为就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我哋有啲可能有啲隐性嘅带菌者啊，咁样咁呢个我哋要即系小心啦。第二样嘢就系喺个之前我哋嗰啲流感高峰期嘅时间，你话相对因为个流感而去世嘅人数系少咗嘅，就因为我谂系靠咗个口罩。 咁所以即係為咗防御或者係一個即係自己保障或者保障其他人嘅咧，都要即係長即係我諗相信嚟緊六個月都係要需要有口罩抗身啦。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嗰個用量咧都要繼續嘅，都要可能都要有一段時間咧，大家會繼續要戴住個口罩啦。咁另一樣嘢，我諗大家又更加關心嘅啦，就係嗰個限聚令啦，或者好多場所都封閉咗一段時間啦。14日到14日入14日又加14日咧，似乎。應該就會放寬啲啦啩，咁但係咧，嗱點樣放寬？邊樣嘢做先？放寬嘅程度係點咧？大家又開始咧討論啦。咁嗱，聽緊嘅朋友啦，如果有啲咩意見，關於而家嘅限聚令點樣放寬法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阿鄭成龍又點睇咧？邊樣嘢要做先咧？可以 嗱，我諗有啲即係無論係食肆啦咁樣，因為其實喺個即係疫情之下嘅好多食肆嘅生意都受到影響啦。咁而家我哋就俾即係食肆。可以有一半的座位數量，咁其實見到的情況就是係咪可以放寬到七成的座量咧？同埋四個人一台是不是可以去到六位咧？咁樣咁呢、這個即係如果保持社交距離，同埋大家即係除咗食飯嘅時間之外嘅其他時間都戴翻個口罩，咁我諗即係呢啲情況就係一個即係可以即係抗到疫嘅情況啦。另外就是戲院嗰啲情況咯，即係如果你閂得太耐嘅，咁其實係對個行業影響好大，除非政府就好大力再會去資助呢啲行業，如果唔係，其實大家戴住口罩咁喺嗰段時間啲小食咧就唔好買啦，即係睇戲嘅時間就唔好食小食，咁冇飲嘢，咁我諗即係都可以開翻嘅， 同埋可以隔開啲坐，其實之前隔開啲坐嘅感覺咧都幾安全嘅，因為都其實隔幾遠下嘅。 係啊，有一次我去即係未啱啱未戲院閂之前，我去睇個戲院咯，有啲戲院已經係隔咗行噶啦。同埋一啲細啲嘅戲院咧，其實佢賣嘅位本來係16個嘅，可能佢賣得8個啫。咁其實隔嘅距離都好遠嘅。 嗱，咁個問題咧就係你剛才講到啦，就算食肆如果話放寬嘅話，咁究竟放寬幾多咧？而家就係一台最多坐4人啦。咁但係譬如母親節嚟緊啦，你諗起就係母親節，你一家人去同媽媽一齊食飯，咁你計翻條數咧，兩兄弟或者兩三個兄弟姊妹咧，加埋一家人咧，一定超過6個人嘅，一定超過8個人添啦。咁點咧？嗱，不如我哋問一問啦，就係喺電話裏邊，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黃傑龍你好啊。 你好，兩位好。 係啊，嗱，咁啊，而家講緊話放寬呢個限聚令啦，四個人一台，可能放寬到六至八個啦。咁你點睇咧？而家點應該點做咧？你覺得？ 我哋就一路都好期望，同埋期望政府無論佢放與唔放，都盡快宣布嘅。可惜就等到今天到呢一秒鐘都未有公布。咁就星期日就母親節啦。咁所以而家就都。唔知點啦，因為其實訂台就好少嘅，因為大家都即係你知啦，如果訂咗台，又要約屋企人幾家人一齊同媽咪食飯噶嘛。係。咁而家咁就喺呢種狀態下，其實就生意都會好大影響咯。 而家見到今日嘅即係經濟數據咧，都即係跌得好緊要啦。咁私人消費咧就按年即係開支就跌咗10.2%啦。咁睇嚟即係飲食業一定唔止呢個數啦，見到。 是啊，嗱，即其實飲食業咧，我諗就冇嗱，其實我哋個行業裏面最慘嘅係酒吧啦、卡拉 OK 啦，因為完全唔准開啊嘛。咁我諗佢哋政府真係要諗諗嘅，因為你長期好似頭先你哋咁講戲院咁長期咁閂咧，佢又要交租又要出糧，咁都唔係辦法嘅。咁究竟點解決咧？好似我哋其他食肆咧有得做住嘅咧，咁仲有得期望住政府遲啲講嗰個。即係抗疫基金 2.0 都有得捱嘅，但係完全冇得開啲又慘啲咯。 但係即係過去幾日假期咧，我喺啲商場都見到啲食肆都幾旺嘅，有啲真係要排隊嘅。 嗱，我都見到呢個情況嘅，大家都慶幸見到個疫情有少少改善咧，大家都出翻嚟都要有翻啲生活噶嘛。咁咧就嗱，其實喺最差嗰陣嗰段時間咧，其實飲食業生意得翻，有啲就完全唔開門。開嗰啲咧，有啲得翻一兩成都有嘅。咁但係而家稍微舒緩咗咧，普遍嚟講大概有正常生意嘅一半啊，一半多啲啊，咁都做到嘅。頭先你見到有排隊啲咁嘅情況咧，就我哋普遍見到就係年青人出嚟嗰啲店咧，就會多啲人幫襯。但係一般中式傳統酒樓咧，有即係大人老人家嗰啲咧幫襯開嗰啲咧。就因為晚市都仲係完全死城咁嘅，仲係飲茶就有人啦，咁所以都係正常生意一半到嘅啫。 咁嗱，你覺得而家政府去放寬嘅話，有關食肆，你覺得即係放寬到咩地步先至係合理咧？ 我哋就期望如果人數嗰度起碼都放到去八個人啦，因為其實嗱講真，你如果母親節慶祝唔係出街食，都係翻屋企同媽咪食，咁你都係幾家一齊。其實咧出嚟食又冇話額外風險嘅，即係除非你話搭台，搭台咧就一唔識嘅人要坐埋咧，的確我都覺得係高危啲。但係如果係自己一家人咧，其實你八個人同四個人，其實真係分別唔大噶嘛。咁所以希望佢盡快可以宣布放寬咯，因為我哋其實做生意咧，一來你要預人手啦，二來就算訂貨咧，最簡單，如果你係保持四人嘅咧，我哋訂啲魚都訂條細噶嘛，就唔會訂大魚啊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即係佢仲唔宣布咧，都幾難處理星期日嘅生意情況咯。 我斷估佢應該都就快啦啩，應該聽日開埋行政。 希望係啦，盡快公布啦。 咁嗱，你覺得即係整體嘅而家嘅一啲抗疫嘅措施咧，仲有啲乜嘢係應該快啲加快咧？因為除咗話具體限制食肆有幾多人坐得，啲台隔幾遠之外，即係成個氣氛都會影響大家仲出唔出嚟消費噶嘛？你覺得有啲咩可以即係放寬得嚟，又可以做到防疫嘅需求？ 咁我成日都覺得抗疫係行先嘅，即係任何做生意嘅利益就大唔過整體社會利益嘅。咁但係我呢幾日聽到啲專家幾位專家出嚟都講，因為呢個係持久戰，你唔可以話長期都高壓狀態嘅。咁所以即係我希望，譬如你嗰個限聚令四人嗰度，如果餐廳會放寬到八嘅，咁應該出街呢四人都應該放寬到八人啦啩。咁稍為個社會氣氛咪會舒緩少少咯。咁大家有一種長期鬥爭都有得捱落去嘅感覺咯。 咁譬如話關口方面咧，應唔應該話開始放寬咧？因為嗱，有好多其實食客都可能係嚟做生意又好，或者係即係嚟自由行都好。咁幾時放寬先適合啊？你覺得？ 關口呢，我都幾同意啲專家講，可能都要去到最後嘅，因為你其實好得意，即係我哋依家內心都矛盾嘅。一方面你又想快啲放，因為放先有生意，但係放你又驚喎。咁嗰種矛盾，我諗最後你就要翻去啲專家嘅專業意見咯。我覺得都係應該要關口要遲啲嘅，本地做到安全先咯。 咁而家呢个情况之下咧，有冇话即系有啲嘅食肆咧，可能喺好多嘅好多嘅即系抉择嘅时候咧，而家仲系咪倒闭嘅？可能系停业嘅就已经停咗噶啦，会唔会系咁啊？定系有一啲再政府继续唔放宽得即系大幅度放宽嘅话咧，可能都系挨唔到落去咧？而家点睇？ 其實都好多要結業嘅，你都講得啱嘅，都好即係過去呢段時間捱唔住嘅，都捱唔住嘅。咁但係自從政府公布咗嗰個抗疫 2.0 咧，其實就好似即係多翻少少希望，有啲喺個邊緣狀態嘅同業咧，都願意咬緊牙根捱過去嘅，因為又有個100% 嗰個擔保啊嘛。咁咧就雖然抗疫嗰啲錢咧，而家睇都仲未有公布幾時申請啦。我哋飲食業嗰個咧就好彩啲，就應該聽日就可以開始申請噶啦。咁咧，但係嗰個根據 MPF 即係阿羅志剛局長嗰個咧，就暫時都未知要幾時。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始終有曙光咧，你都仲有得借住嗰400萬擔保咁嚟頂住先，咁跟住希望嗰啲抗疫基金到手咪可以去還債咯。其實都幾講起上嚟都幾淒涼嘅，不過即係喺咁困難嘅情況下，唯有係咁捱過佢咯。 係阿王 Sir， 我想問咧，即係如果你話個餐廳個每張台啦可以放寬到八個人咧，但係放寬咗之後嘅能唔能夠做到一點五米個距離咧，即係台同台之間，因為你台板大咗，咁究竟即係你台板大咗，如果唔係話放寬到可以七成可以入座率嘅，咁你條數就即係 佢而家嗱咁樣嘅入座率已經放寬咗啦嘛。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一點五米就要堅持嘅。因為有啲你始終抗疫係仲有個需要喺度，咁要堅持。咁你講得啱㗎，其實擺多咗大台咧，咁其實整體嗰個數量都未必會多㗎。咁所以其實係滿足到某啲市民嘅需要，有大台入就細台就會少咗幾張㗎啦。 咁但係一點五米，我覺得就要堅持咯，自己餐廳要擺咯，同埋係呢個咧，我覺得呢個放寬咧對中餐嘅幫助大啲嘅啫。對於其他你諗下日本餐啊，咁其實佢都係好多台都係梗台啊，都唔會坐到八個人噶嘛。咁、所以即係其實對嗰啲餐廳嚟講就唔係話好大影響噶啦。 好，咁啊，等政府睇下几时公布啦。唔该晒，王杰龙， 多谢晒。 稻苗学会嘅会长，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听众叶生喺电话里边，叶先生你好， 系你好，嘉伦你好， 请讲。 我同意嗰、那個四人嗰個食飯嗰度咧，係、可以去到八個人嘅，因為呢幾日去出面食飯咧，咁其實嗰啲連鎖餐廳咧，佢哋做得好好啦。佢哋嗰啲你一捉佢又整板啦，跟住又隔一兩張又話唔俾人哋即係近距離咧做咗噶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個疫情譬如控制得到，同埋香港人咧，大家只要跟住政府嗰、那個防疫嗰個措施去做咧，我相信嗰個放寬係冇問題咯。因為我本身都識好多人嘅，咁食飯啲街坊，特別係嗰啲獨資經營嗰啲快餐廳咧，其實佢哋同佢傾咗，佢哋話佢哋而家守得住啊，守唔住有。其實有好多已經執咗嘅啦，已經。佢哋而家開咧，只不過係頂住個雞頭嘅啫。咁其實真係冇辦法，佢哋啲普羅市民真係好慘咯，就咁樣咯，係啦。 好，咁多謝葉生嘅意見， 係。 咁嗱，老實講，如果頂咗之後咧，我諗好多嘅即係東主啦，都有個期望嘅，就係、是可能。頂到呢一輪之後，咁可能即係浴火重生之後咧，其他競爭者可能又少咗噶嘛，咁可能都有得繼續做落去，都係一個時機嚟嘅喎，係咪咧？ 我諗香港人就好靈活嘅，即係個疫情一過後嘅，就好快就開翻曬啲餐廳嘅，咁所以即係係咪捱到之後咁競爭少咗，生意多咗咯？我諗就未必，不過即係可能係一啲質素相對唔係咁好嘅餐廳咧，就喺呢個疫情裏邊咧淘汰得比較快啲，因為見到平時本身一啲即係可能一啲比較旺嘅餐廳咧，其實佢個復甦能力或者佢個即係抗疫能力啊，喺呢段時間裏邊咧，佢個生意係回復得比較快嘅。 係啊，咁啊，不過見到好多大酒樓咧，如果話真係要復甦或者入座率要高翻啲咧，都要比較大幅度嘅放寬先至得啦。大家聽緊嘅朋友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1，我哋聽一次新聞先。 地政總署早上派員到警務處助理處長陶輝位於清水灣碧水新村嘅牌照屋調查。地政人員喺外牆、花園同埋天台量度尺寸同埋影相。從高位見到花園種有大量植物，擺放台和燈。陶輝日前回應記者提問時說，得到牌照持有人批准住在這裡，而牌照持有人是太太的親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回應事件時候說，有機制跟進任何投訴和指控，在調查完成之前不適合妄加評論。天氣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5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桥面嘅第三线咧有意外嘅，龙尾塞到去马坑涌道。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桥面曲街嗰度咧有意外事故啊，第三线受阻，塞到去马坑涌道。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繁忙噶，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尖沙咀线因为近曲街有意外事故啦，塞到马坑涌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咁啊，而家窝打老道都好多车啦，咁啊，龙尾到亚皆老街咁远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多车，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系繁忙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九龙入口都系多车噶啦。咁另外都要特别提醒大家咧。 将军澳隧道收费通道有新的安排，就是去将军澳方向最左线的人手缴费通道改了做自动收费通道，要用这个人手缴费通道要改用其他的位置了。港岛现在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带都多车的，龙尾去到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九龙区路面情况呢，观塘绕道东行去鲤鱼门方向，近住鲤鱼门道一带呢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到九龙湾近住益京中心。咁至于新界呢，这个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一带就多车嘅，沙田嗰边呢大埔公路咁近住乡事会路一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现时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噶。咁最后咧，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万个孝顺母亲的理由，阿妈十月怀胎生你，平时煲汤俾你，做家务唔会求其，夜晚仲帮你冚被。 咪住，乜要理由嘅咩？ 又系、哦， 爱无需理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梁荣忠、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 祝你母亲节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个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我哋嘅评论员系郑成龙，你好。 系欧嘉伦，你好。 啊，我哋呢个限聚令咧就5月7日就届满嘅啦。咁而家数下数下，今日都5月4日啦，就快都应该届满。跟住点做咧？大家都关心啊。咁据讲咧，听日嘅行政会议就应该会讨论噶啦，应该会有消息噶啦。 系希望对啲生意，即系做生意嘅会有啲即系好嘅消息咧。因为其实14日已经过咗啦，咁睇一睇嗰、那个系咪可以即系适度放宽咧，令到即系我谂市面上嘅生意咧可以即系慢慢恢复翻正常。 系啊，同埋即系有关于即系个疫症之下咧，咁其实连续好多日都系零确诊。但是今日是有啦，咁但是咧，本地嘅個案咧都係已經係有10多日咧係冇本地個案，都係外來嘅，咁而且外來嗰啲都睇嚟啦，都叫做零星嘅幾單咁樣樣，咁嚟到香港度即刻做測試咧都可以隔離到嘅，咁所以即係話成個措施係咪繼續咁嚴格咧，放寬係點樣樣咧？都是即系而家要大家讨论嘅话题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噶。好，电话里边有严女士啊，严女士， 各位主持你好， 你好， 我想讲下咧，即系而家咧澳门咧咁多日都冇新增疫症，咁应该咧放宽嗰啲喺澳门工作嗰啲人翻翻嚟香港，因为咧我女啊过几月都唔未翻到嚟香港啊，点解咧？因为咧，佢咧如果翻嚟咧，香港系要佢强制性检疫14日。 系啊。 如果佢翻翻澳门嗰度翻工咧，又要佢强制性检疫14日。咁你话佢点样可以翻到嚟香港咧？系咪啊？ 而家咧就话倾紧咧就系、是、如果喺澳门检疫完咧，翻到嚟香港就唔使咁，但系都仲系要检疫噶吓，咁、啊、所以都仲有排。 我想问你一样嘢，咁佢做紧工点样检疫咧？喺澳门，我哋 咁。 你话即系你翻工啊，你唔系去旅行噶， 即唔去反啊，好似佢睇工作上边检疫咧，我觉得嚟讲咧，应该咧香港同澳门咧政府咧放宽呢啲人，即系供喺澳门工作嗰啲人翻翻嚟香港，等佢翻嚟见下家人都好啊。我个女咧，即系个几月都未翻到嚟香港，我个孙咧得几岁大，我咧就几廿岁啦，好想见下个女都见唔到。 个孙你臭啊，系嘛？ 唔系我臭，系即系 都喺都喺澳门 臭。 哦，系。 吓，咁咁系变咗咧？好似噶，我女婿咧，佢本应该系澳门工作嘅，佢咧又佢嗰个公司嗰度咧，就香港嗰度，即系佢个老细叫佢翻翻嚟香港做住先，又等到迟下咧，就先翻翻澳门做。好在系咁啫，如果唔系个个孙就做凄凉啊，系咪啊？ 系。 咁啊，咁你变咗嚟讲，即系你放宽得大陆嗰啲学生，嗰啲大陆嗰啲商人，点解你唔考虑下放宽埋？在澳门工作的人呢、老实说现在澳门已经没有新增疫症了，是不是？你应该首先放了他才对嘛，是不是？你在大陆那些都还说有些有地区都还有疫症，是不 是？ 所以我希望呢、即有关部门呢考虑一下，因为很惨、啊、即我女儿一个人在澳门孤零零，真的很凄凉、啊、 好了， 我想到我女儿那些凄凉法，我自己晚上都睡不着、即我都希望呢政府有关方面咧，即系要重新考虑下，要快啲放即系豁免呢班人翻嚟香港啦。 好多谢严女士嘅意见，我谂都希望即系特区政府听到啊严女士嘅心声啦。因为如果你话要放宽边一个关口个风险相对最低咧？似乎就是澳門那個了， 啱嘅。不過歐嘉倫有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一隻手拍唔響嘅，都要澳門那邊同意嘅。就算係香港政府想放寬的話嘅、澳門如果係即係佢哋守嗰、那個即係更加嚴謹咧，可能就未必成立事。 係啊，咁所以即係即係兩個特區嘅政府點樣溝通咧？咁呢樣嘢係有啲疑問嘅，因為大家記得啊，喺疫症初時嘅時候咧，即係林鄭封關咧，澳門嘅特首就話咦，好似冇同佢講咁嘅。咁啊，即係所以咧，而家你諗翻轉頭咧，咁即係兩地嘅真係一個沖繩嘅溝通咧，咁希望佢哋做緊啦，做到啦。好，電話裏邊仲有善生啊，善生， 你好， 係你好， 你好，歐嘉能係嘛？ 係，仲有鄭靜龍喺度。 那那个那个拍口罩呢，市里的餐厅都是好的，即是整之有得拍就好啦。我哋啲我嗰年85岁啦，主持人咁有得拍都好嘅。不过又话要登记，又话去邮局攞，又话乜好麻烦。我哋行定得不便，点去攞得噶？我嘅意思呢，就发落俾啲区议员，俾啲区议员逐家逐家派。咁今年同埋旧年年尾呢，我哋呢度嘅區議員咧都派過幾次口罩啦，嗰啲人贊助俾佢派，佢咪加價派咯。咁佢區議員好樂意加價派噶，咁你俾落啲區議員，咁叫佢加價派，咁咪好咯，咁咪唔使登記又唔使，即刻派得啦，係嘛？你俾幾多佢，你諗住個區幾多，咁俾落去佢咪即刻派咯。咁區議員好樂意派嘅喎、 哦。係照計就係、是，如果話叫區議員喺佢哋個區度自己派曬佢，我諗好多人都想做嘅。 系啦，梗系想做啦。我即系我睇就话嗱，又省时间又省钱，你又摸得散埋，又快脆系嘛？佢依家啲区议员做嘢好快嘅，好只系派票水啊，派票水啊，派口罩啊，派消毒水啊，派几次都咁派啦，系嘛？ 但系咁，而家好多政府都成日觉得啲区议员喺度作紧反啊嘛，作反啊，唔俾佢派噶。 咁你做反啫，你梗係為市民服務就俾佢做噶啦。如果佢唔樂意做嘅時候，咁你冇可以講佢咯，係嘛？ 阿先生，我想問下你咧，最近你屋企啲口罩點啊？有冇即係有冇貨證啊？即係會唔會成日都仲係好急要都冇啊？ 我買口罩咧又冇錢買，靠我哋區議員剩到20個俾我， 係 咁同埋嗰個馬會咧又寄到10個俾我。 即仲有剩啊嘛？而家仲有几多剩啊？ 而家仲有几个剩咯？ 仲有几个 吓？我真系冇得认几大嘅嗱，我就今年85岁啦，我咧就去买餸翻到咪又除咗佢咯，咁啊第咁啊第日买餸咪又带翻佢咯。 嗯哼嗯哼， 我买餸都系买半个钟头送到嘅啫，咁冇嘥个口罩啦，系嘛？我哋都今年行到不便啊，你 下面也都有好多人狼开派开就狼嘅喎，下边我一落去嘅时候，人哋借令啦，满啦，唔准排队啦，咁又难到啦，咁将佢派到二十个俾我。马会几多索过俾我？ 系不过我谂即系口罩咧就唔好隔日用啦，即系今日用咗几个钟头，咁啊唔好摆低，咁啊第日再用翻就其实就唔系好卫生嘅。 咁你冇法子啊你啊！你去买喺边？我哋呢个楼下呢间药房都冇口罩卖嘅。 不过头先讲阿善生讲话区议员好愿意派口罩咧，其实又唔系嘅。我曾经联络过话平洲有啲市民就话买唔到口罩啦，咁我哋愿意入去帮手咧。平洲个区议员就话你唔好搞我，你去搵乡事委员会啦，我唔得闲处理呢啲事。即系其实就唔系个个都好愿意想做呢啲。 咁你咩事啊？先如果嗰个区议员如果唔想派嘅，咁唔可以商报佢咯。如果想派嘅，咁咪俾佢派咯。咁好啦，你依家点知边个区议员想中意派，边个区议员乐意派嘅咧？你为市民服务嘅。为市民服务嘅，佢当然减埋唔派啦，系咪？ 好，帮手啦，几啲议员。 多谢善生嘅意见啦。咁啊，睇嚟即系仲有好多长者咧，都仲系喺度啲口罩用完一日又一日。 系， 即系我自己就系，如果譬如攞一落街嗰啲，又唔想嘥咧，就不如用个布口罩吓，加张纸喺里边，咁可能即系翻嚟就洗咗佢，咁可能就会卫生少少啦吓。 系。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东京奥运会原定今年7月至8月举行，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到明年夏天，是现代奥运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延期举行。延期举行对于运动员和体育发展以至国际关系有什么影响呢？今晚马恩赐、马鼎盛和雷洪德博士会从东京奥运推迟讲起。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哋嘅目标系争取一人一票嘅普选， 而家已经系咯。 你讲真噶？ 我哋香港书奖一人一票咗好耐咯。今届香港书奖嘅投票会喺5月6号结束，大家只要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选出你最喜欢嘅一本作品同埋一位新晋作家，就完成投票噶啦。 哇，咁两个仔真系快过嗌外卖， 使乜讲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睇嚟限聚令咧都应该会有一定程度嘅放松啦。嗱，电话里边咧就有政府嘅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同埋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嘅。许树昌你好， 系你好， 系啊，想问下你觉得即系而家要放宽的话咧，那个限聚令咧步伐应该系点咧？边样做先，边样做后？ 嗱，而家个疫症都算系缓和啦。我哋而家主要都系入口个案，就都有两个礼拜冇本地个案，咁所以部分措施可以放松。咁譬如嗰个酒楼食肆嗰个人数系即系可以系加翻啲啦，即系六至八啦，咁就令啲食肆同埋啲客人都要多啲弹性啦。但系个台都仍然要隔开，即系有个距离好啲嘅，1.5米。食完嘢之后就戴翻口罩咯，因为始终嗰个飞沫讲嘢啊，都系容易会有喷到好多飞沫。咁另外就係、是、之前呢就戲院都冇話同嗰個疫症爆發有大關係嘅，咁所以個戲院嗰度亦都可以開返，不過就唔好喺裏面有除口罩有飲嘢食嘢咁樣，就穩陣好多囉。 你剛才講到譬如食肆六至八個即係個人可以聚集嘅話，即係可以一台嘅話，會唔會係即係有冇啲咩科學根據嘅？即係其實都係一種估算定係點？ 都係一個估算嘅。咁你始終六至八又唔會話太擠迫啦。咁大家都係食完嘢戴翻口罩。咁而家嗱，如果你唔可以話完全受控嘅，因為你講緊嗰啲。應該28天冇本地個案先至話係受控啦，而家都未到嘅。如果你用嗰個維珍嗰個地勤嚟計，應該係5月17。如果你用58歲嗰個男士出過去剝牙剪頭髮，你要去到5月20添。咁但係而家因為都算係緩和，咁所以係部分嗰啲。呢啲措施係可以放鬆少少咯。 咁其他嘅公共場所咧，譬如話卡拉 OK 啊，或者係一啲譬如打邊爐嘅鋪頭啊，嗰啲又點計咧？ 卡拉 OK 都算是高危的，因为你除了口罩唱歌啊，在里面又会比较人多一点，空气亦都冇可能冇咁流通。卡拉 OK 同埋酒吧嗰啲高危啲咧，就我相信要业界谂下有啲咩方法可以改善嗰个里面个环境，系可以安全啲先至复业咯。 即系你觉得系就算复业，即系而家嘅放宽都唔应该包括任何酒吧或者卡拉 OK 系嘛？ 系啊，佢要谂到一个方法系可以改善到佢嗰个营运嗰个环境先，因为你睇到嗰个酒吧群组系成一百人噶嘛，加加埋埋，咁所以佢哋系比较高危啲噶嘛。 譬如你见到郊野公园嗰啲烧烤炉啊，或者系主题公园啊、海洋公园嗰啲，系咪时候再开翻咧？ 户外一般嗰个空气比较流通啲嘅，咁所以嗰个都可以考虑嘅，应该。 咁如果话食肆里边可以六至八个人，咁喺其他嘅聚集咧，即系喺街上面嘅聚集，咁其实相应系咪都可以放宽啊？ 而家四个个原则应该一样嘅。 系吓，咁嗱，如果话睇埋再大啲嘅，譬如体育活动啊、游行示威嗰啲，你点睇咧？ 啊！嗰啲我哋又冇考慮喎，唔係我哋考慮範圍，因為我哋即係而家都係講放鬆嗰啲措施，都係諗咗啲食肆啊、戲院啊呢一類嘅先嘅啫。但係你始終個原則都一樣嘅，你都係暫時都唔好人群聚集。即係如果你有場足球你坐爆嘅，咁你有人群聚集咧，你如果有人帶病毒咧，就好容易會有爆發嘅。 嗱，咁喺关口方面的管制咧，嗰方面又点样咧？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影响经济的话，可能即系人员的流动咧，对于成个经济的影响都好大嘅。嗰样又点样可以即系用咩嘅方式去放宽啊？ 关口咧就好睇外边嗰啲疫情嘅，即系譬如你系海外，而家欧美都仲系啲疫情都仲系唔少嘅嘛。虽然佢开始有部分国家下降。咁國內啱啱嗰啲省市就開始正常翻，咁你都要睇睇佢會唔會有啲第二波爆發啊？同埋佢亦都有報道啲係，譬如係啲大病毒冇病徵嘅個案，咁為數都唔少噶嘛。咁同埋深圳上個禮拜三先至有一個個案係原本係冇病徵，跟住就變咗發病，變咗一個新增確診個案。所以你都要睇埋佢哋嗰啲內外嗰啲數字。慢慢再即系决定嘅呢、這个要， 系啊，许教授，我想问咧，就关于政府会全民派口罩嗰个情况啦。咁其实即系之前咧，有市民就话，而家买唔到口罩，又或者买口罩好困难。咁当全民有口罩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建议就系话，可能有啲规例或者会罚款？如果唔戴喺公众场所唔戴口罩，因为虽然缓和咗，但系你唔知道即系几时会有第二波嘅情况出现，会唔会有啲咁嘅措施？ 我哋最風險高應該係三月嗰時，社區好多群組爆發，咁但係啲市民都會自發會戴翻口罩嘅嘛，咁反而而家你緩和緊，你先至話要用呢啲措施，又似乎又冇變呢個需要咯。 咁即係派口罩就即係慢咗啦。如果咁講就係嘛？ 嗱，咁都唔會話都唔遲嘅，因為始終呢場疫症咧就唔係話短時間會結束噶嘛，大家講緊可能大多一年，你講緊下年年中或以後先至可能有啲疫苗出現，所以而家派都唔可以話遲嘅，仍然都好有用嘅。 明白。 咁嗱，剛才或者你都提到啦，就係可能仲有成年嘅時間。咁喺未來呢段日子裏面，我哋香港市民有啲乜嘢而家嘅習慣係要繼續維持嘅？ 去到啲公共交通人多擠迫地方呢，仍然都係冇辦法㗎啦。你未有疫苗保護你，你又唔會有免疫抗體，唯一保護到自己咪出去戴返個外科口罩同埋多啲手部清潔囉。咁同埋我哋個風險唔係完全冇嘅，因為而家都有入口個案。暫時我哋係因為都算係封咗關啦，而家係俾啲有身份證嘅人返嚟啦。咁、那個數量低呢，你可以用盡陽村可以檢疫佢哋14日，留兩個樣本。但係遲啲逐漸回復咧，可能個航空交通又開始會開始翻啦。咁但係個疫症唔係消失噶嘛，可能有喺海外嘅人咧，佢係冇病徵入境嚟到先至發病，亦都唔排除有部分人咧，就係、是、就算你過咗14天嗰個檢疫期咧，佢之後先發病，因為事實上都有呢個可能性嘅。即係而家14天，只不過係最穩陣，你大部分嘅個案你多數都會捉到。但是亦都是有可能有部分人呢 過咗14日先發病嘅，所以我哋唔係話完全冇風險嘅。 嗯，嗱、咁聽你講，如果即係嗱，戴口罩咁，當然似乎要維持一段長時間啦。但係，譬如香港人以前會好中意去旅行嘅，或者係成日都去外國開會嘅，呢一種話搭飛機嘅習慣係咪以後都起碼喺短時間內都唔可以好以前咁樣，係咪都搭下飛機咁咯？ 我諗未來嗰幾個月咧，都唔好諗去旅行住，因為你而家海外都疫症都唔係話完全受控，咁就天氣涼嘅時候，可能又會個病毒又會更加活躍翻。咁所以而家就算我哋醫學啲會議好多都取消曬，改咗係視像嘅啫。 明白，好，唔该晒许树昌，唔该晒。许树昌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林成龙，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倾，即系讲紧就系，即系呢个疫症咧，对于我哋全世界人嘅生活会带嚟啲咩长远嘅影响咧？其中一个就系好多人讲紧，即系大家以后去旅行或者搭飞机或者即系开啲国际会议会开少咗啦，最少。 是我想即而家大家都开会议就唔係数量系咪少咗呢就未必、不过就真系 用 少咗飞係啦唔会飞啦大家都用唔同嘅社交软件啊又或者用啲会议程式啊咁嚟开会甚至系有啲即我諗有啲大学讲座啊或者成都系用一个咁嘅模式去做就勉强咗大家要即飞去咗嘅地方。咁但系始终有时倾生意嘅都系要面对面处理咁所以即喺呢个疫情以下嘅都对生意影响都好大。 係啊咁同埋刚才讲过可能一个大家要时常维持的习惯呢就是戴住口罩啦。我哋即係喺电台里面戴住口罩做节目真係唔知要维持住几耐啦。不如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方女士。方女士你好。 Hey, 请讲。方、生你好。 係郑成龙喺度。 我讲仲有月生系咪 郑成龙系。 係你好。郑生系。唔好意思啊。咁我想提一提就话政府话放口风派嗰个布口罩啦。咁我呢几个月我系用开外科口罩嘅。咁我亦都尝试喺唔同渠道呢我又买咗啲布口罩嘅。咁我即係两样都用过。咁我又试过返嚟自己洗。但如果我自己用返嚟自己洗一手一脚我自己做呢我就觉得啊我干净啦。洗返干净呢我入返落嗰个咩袋度即係嗰啲密实袋啦。咁、其实相对之下如果我怕政府话而家话派布口罩如果以後啲人都會用布口罩，但係如果係高危嘅地方，我係只喺巴士、翻工、翻學，真係好多人嘅時候，一個布口罩會唔會係最好嘅保護呢？ 即係你夠係嘛？ 有外科口罩，因為其實洗多幾次會歪㗎。 嗯哼， 即係嗰個密即係密嘅程度，未必係會咁 fit 咯， 佢嗰個研究嗰個係啲物料係可以洗幾廿次噶嘛？據講嚇，咁即係希望唔會話好似普通啲布口罩咁樣洗幾次就歪曬。 但係當你洗得多，用手去捽得多嘅時候，始終都係即係越洗越唔係咁靚仔嘅。我會覺得即係以我即係一般家庭主婦洗衫咁嘅講法啦。 多謝方女士，鄭成龍係咪咧？ 我諗不過都係叫做後備啦，就減輕下大家負擔啦。咁即係喺高危嘅地方都係需要戴啲即係外科用嘅口罩，就不時之需。 系啊，咁我都有用布口罩，就发觉好焗啊，焗嗰啲外科口罩一折噶。好，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新型肺炎疫情拖累本港经济进一步恶化，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收缩 8.9%， 按季就收缩 5.3%， 两者都是有纪录以来单季最大跌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经济三头马车，包括出口、消费和投资开支都死了火。陈茂波展望第二季经济形势未许乐观，但如果环球疫情能够受控，估计经济下半年逐步走出谷底，当局会继续增加开支支援企业和打工仔，并做好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刺激私人消费。多项限制人流和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将在星期四届满， 據了解，食物及衛生局聽日在行政會議上會交代調整限制社交距離的防疫措施。消息透露，當局傾向食肆每張桌的人數限制會放寬至八人，但暫時未有最終決定。飲食業界表示歡迎，相信有助母親節吸引家庭客。政府專家顧問、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本地病毒鏈完全切斷之前，不能夠一下子取消所有措施，但認同逐步放寬，戲院、健身中心等可以重開。政府表示，透過防疫抗疫基金向政府和房委會服務承辦商聘用的合資格清潔和保安人員發放津貼。第一期發放的三月份津貼為約6000万元，預計約6万名工友受惠，涉及超過340个承辦商。各個承辦商所僱用的前線清潔人員、廁所事務員和保安人員，疫情期間每月每人獲發1000元津貼，為期不少於4个月。曾經在三月執勤的合資格員工已經獲發這個月的津貼，四月的津貼就會隨著該月薪酬一並發放。政府說，前線人員無需提出申請，政府採購部門和房委會每月會向承辦商索取合資格人數，再將津貼轉發給工友。地政總署早上派員到警務處助理處長陶輝位於清水灣碧水新村的牌照屋調查。地政人員在外牆、花園和天台度量度尺寸和拍照，從高位見到花園種有大量植物，擺放台和燈。陶輝日前回應記者提問時說，得到牌照持有人批准住在這裡，而牌照持有人是太太的親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回應事件時候說，有機制跟進任何投訴和指控，在調查完成之前不適合妄加評論。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东九龙走廊一带嘅交通先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咧，之前桥面近住曲街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头先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东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第三线嘅意外事故清一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系尖沙咀线稍为多车啲，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窝打老道仲系繁忙嘅，龙尾近住罗福道。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个龙尾到九龙入口个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附近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个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都多车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嘅。咁另外都想特别提醒大家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通道咧有新安排噶，去将军澳方向最左边线嘅人手缴费通道咧改咗做自动收费通道，一定要留意呢样嘢吓。咁至于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就比较多车啦，龙尾喺亚皆老街附近。油麻地金粟街今晚有工程噶，喺今晚嘅10点钟啦，去到听朝早上6点钟，金粟街近住新田地街至到炮台街嘅一段嘅快线咧，会临时封闭嘅。咁啊，工程期间所有长过5米嘅车辆禁止喺金粟街右转炮台街。安全车速报告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姓黄的，好庆幸自己在香港，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就算是一家人出去吃饭都很珍惜。幸福原来不是必然的。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栋楼成四十几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二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噶，仲有新一轮嘅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六成工程同顾问费添。 啊，咁就安乐晒啦！ 七月头有得申请啦，仲唔嗱嗱声成立法团？ 等我打去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郑成龙喺电话旁边。 欧嘉伦你好， 我哋最后半个钟咧，转一转话题啦。啊，最近咧，我谂大家即系有留意港澳办或者中联办嘅声明咧，三番四次咧都好强调就系国家安全嘅重要性啦。咁亦都正如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所讲啦，好多法律咧，即係該定立嘅就要定立，要激活嘅就要激活啦。咁好多人都關注就係、是、嗱，基本法23条幾時會再嚟咧？幾時會再立法咧？嗱，點睇咧？咩時候係適當嘅時候？用咩方法會好啲啦？ 我諗喺我哋特首林鄭月娥林即係選舉嘅時間的話都有講過啦，就係話。佢認為就係一個應該適當嘅時機，即係等社會醖釀一個好嘅時間先至會立法嘅。咁睇落嚟，而家並唔係一個即係穩定嘅時間啦。先唔好講話之前係一個反修例事件裏面，即、就、係、是、其實係即係黃藍政見，大家都係拗得即係好激烈啦。咁喺社會未復經濟未復甦，而家遇到呢個疫情之下嘅，係咪倉促話喺七八月就已經可以即係有一啲即係完成咗立法嘅工作，或者係可以拎出嚟討論呢？咁我諗都未係一個時候。加上就係嚟緊立法院會九月咧，就會開始即係新一屆嘅選舉。咁呢一度都唔係一個即係適合或者好嘅時機。 係之前就似乎即係可能有啲風聲就話。有啲人咧，甚至係想即係呢幾個月搞掂佢，即係趁住即係建制派喺立法會裏邊佔大多數啊嘛，而家咁。但係嗱，剛才阿鄭成龍你都覺得即係喺呢幾個月似乎都唔係適合啦。嗱，跟住又聽到啦，就係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咧，佢就自己話佢有個時間嘅，就係咧希望出年八月之前完成。咁後尾佢又補充翻咧，呢個係個人嘅睇法嚟嘅啫。咁啊，唔代表中央啦，當然。咁就出年八月之前完成。咁跟住咧，另外一位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亦都提過，就話建議將23条咧就納入基本法附件3，咁咧就喺香港實施全國性嘅法律，係咪可行咧？你話呢啲方式？ 我諗即係如果根據吳秋北講法咧，其實我覺得就未需要去到嗰個位嘅。咁如果能夠本地立法的話，其實我諗相信大家都明白喺基本法下咧，其實我哋真係有23条嘅，係真係需要即係填補呢個空缺。咁但係係咪應該要俾我哋香港即係有機會自行立法，會比納入附件三好咧？咁我諗相信即係要尊重我哋嘅立法會咯。 係咁，有啲講法就話即係其實如果根據基本法23条咧，就應該係本地立法。如果话将有关国家安全法纳入去基本法附件三咧，咁系咪同基本法嘅所讲嘅嘢可能有啲唔同咧？咁等等啦，嗱，咁具体可以点做？咩时机做？不如我哋问一下就喺电话旁边嘅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先啦。叶国谦你好啊， 早晨，你好，两位， 晚安啊，晚安，系， 晚安。 你点睇咧？嗱，即系如果话要立23条嘅话，系用咩方式？几时先至合适？ 都提及到23条咧，23年嘅回归到今天仍然未立到咧，呢个一定系不能接受嘅，因为 即係喺基本法制定嘅時候，將23條呢個國家安全去到俾我哋香港市民咧去作出有關嘅立法，呢個係即係可以睇到中央嘅誠意啦，係咪？咁啊，亦係對我哋香港嘅嗰、那個即係希望能夠一國兩制之下，能夠更好地使到。即係大家要有一個國家嘅觀念，同時另咧亦有對國家嘅一種即係愛護啦。不過咧，去到今天啊嘅情況，同喺23年前即係回歸啊，或者再喺基本法啊呢40年裏面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咧，即係有一個情況係非常之唔理想，就係即係要求或者係有啲咁樣嗌出要搞香港獨立啊。啊！脱離中央政府等等呢啲咁樣嘅一啲嘅人士咧，係即係已經走到街頭喺度喺不斷嘅表達。 葉國謙，咁你覺得點樣立法會好啲咧？ 冇錯啦，咁你所以喺現在咧，最有關嘅立法咧，我睇嚟就唔係學以前咁樣係提緊得哇，咁即係慢慢嚟都可以，係有一個咁樣嘅責任嚟講去進行立法。咁你話點樣立法？咁我亦注意到陳耀宗都提及到嘅，佢都話出年嘅八月佢提到一個，不過你係咪出年嘅八月係咪一月？即係當然佢已經表達咗係自己一啲個人嘅意見，我相信佢都係睇翻立法會，即係阿林鄭啊特首嘅佢嘅任期嚟去考慮嘅，係咪？咁因為而家林鄭嘅任期兩年啊嘛，仲有係咪？咁你？喺出年，即係喺2022年嚟講咧，其實林鄭又會另一個嘅呢方面嘅選舉噶啦，咁所以喺佢嘅任期內去完成一個23條嘅立法，我覺得呢個嚟講咧，亦係需要，即係我都贊成佢應該要考慮。有時嚟講咧，都即係唔能夠唔去面對現在香港嘅一啲。是危害緊國家安全嘅事情嚟講，唔透過法律嚟講咧，去俾市民能夠有法可依。 即係你覺得都係喺林鄭月娥嘅2022年嘅任期之前就搞掂佢，就係、是、一個適當啲。 任期內啦，唔係叫前啦，係咪？咁我覺得呢點嚟講都係即係我即係佢可以睇到呢一點咧。其實係有咁樣嘅迫切性嘅存在嚇，因為。你而家見到嘅香港嘅一啲咁樣嘅環境咁嘅情況啊，呢點係唔係再話冇咁樣嘅迫切需要咯？ 有啲講法就係話，其實而家嘅法律裏面咧，即係有好多即係港英時代嘅法律啊，有煽動啊、分裂國家嘅罪行咧，都喺香港嘅法例裏面啦。已經有啦，唔使再立啦。點睇呢啲講法？ 如果但係即係有啲人咁樣嘅表達嘅，咁其實立錄嚟講係將喺按翻現有嘅情況，將佢更適合現時嚇、香港社會嘅發展，咁咪更加好咯。咁何點解會出現咗有啲人係對23條嘅立法要講到話啊冇？如果冇民主嘅選舉出現咧，就不可能俾你立23條咧，係咪？呢啲嚟講咧，即係你明顯嘅就有啲人係喺度阻撓緊對國家安全嘅立法 咁嗱有啲講法就係話用翻即係嗱而家內地已經有國家安全法啦，將佢納入即係基本法嘅即係附件三嘅法案之一，咁可以喺香港實行啊？你自己覺得係咪可行咧？呢個方法 嗱可以咁講，因為23即係喺基本法裏邊23條又好清楚表明咧，係希望我哋自己係就住有關法例比較詳細地去定立就住嗰幾個嘅罪行咁你話將內地嘅國家安全法引入到嚟咧，咁係咪真係即係冇咁樣嘅，即係唔能夠咁做咧？咁又唔能夠話唔可以做，但係實際上面就算將中即係國家外地嘅一個國家安全法嚟講引入到嚟，你其實都要喺本地立法㗎，係嘛？咁所以即係唔係話係唔可以，但係嚟講咧，其實都係需要喺香港嚟講咧係進行有關國家安全嘅立法。 嗯， 系阿谦哥就系正正系咁啦，所以就系会唔会喺你啲港区人大嗰边、都自己有一个共识先？因为其实唔抽不讲咧，就会变咗，其实都搞到几混乱嘅件事。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喂以香港人需要，即、系我哋需要喺立法会本地立法嘅、其实件事会相对清晰啲。同埋嗱，讲真啦，我谂相信大家如果即系熟基本法嘅人都知道啦，其实廿三条吉咗喺度嘅，始终都系有一天系需要处理嘅。咁乜嘢情况之下处理？大家即系应该有时间俾香港人去讨。讨论啦，或者上诉，我相信即中央应该俾多啲空间，或者可能你哋都要反映下，起码都有一个适当嘅时候做啦。又系实际啲讲，系咪嚟紧嗰个即下年八月，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因为立法会选举之后嘅，其实大家都会见到就系嗰、那个即政治即个形势系会有啲改动嘅。咁用咩方法先至可以推动得到咧？咁呢个真系要处理。 嗯， 廿三条立法其实一路都系。即系喺2003年立咗到而家咧，其实政府都系冇乜点样去真系去研究点样去创造有嘅条件，去让我哋香港市民能够知识到廿三条嘅内容，并不会影响到我哋香港市民嘅言论自由，我哋影响到我哋嘅喺各个呢个包括出版啊呢啲咁样嘅自由嚟嘅，即系呢点上面咧，政府喺前一阶段廿几年里边咧，其实真系坐喺度冇乜点样做。咁呢点咧系去到现在发生咗修例事件呢一个咁样嘅之后，整个香港大家都睇到不少人喺度进行紧，即系好多行为咁都系颠覆紧，都系做紧一啲破坏紧国家安全嘅嘢。咁所以。在这样下面呢就不能够只是说、我仍然在，因为反对的人一定会继续反对，因为有些人是别有用心，亦是真的想、对这个做的一些他危害的一些国家安全的事。所以你说即完全是要等大家恍然地突然间、我都接受，我想这个不可能，所以一定都要政府呢要在方面的推动展开廿三条的立法呢，是政府正如我之前呢个我讲好多次，唔系等运到，然后突然间一朝早起身啊，我而家听日后或者而家先至开始立法，唔系咁样。 但系呢种点样去营造呢一个气氛咧，或者一个氛围去做咧？ 嗱，你要一定要去让市民能够清楚知道，将过往喺2003年嘅时候一啲嘅误导或者一啲嘅误会，能够帮大家。清楚解釋到呢個法例嘅呢個內容，喺咁樣透過咁樣嚟講咧，去消除我哋香港市民對廿三條嘅一啲嘅恐懼啊！而家有啲人恐懼心理啊，下邊嗱，我絕大部分人係唔了解嘅。我 嗱，但係咁講啊，阿葉國軒，大家，我諗好多市民睇到內地，你求其一個人可能鬧政府幾句都可以話佢危害國家安全嘅，咁你點樣叫特區政府話我信你講嘅嘢咧？ 如果你将内地嘅一啲嘅咁样单纯地讲嘛，闹几句就危害国家安全，我相信呢个系未必一定系全貌吓，即系亦有即系，我亦唔相信嚟讲闹内呢个闹咗呢个政府就会系变成危害国家安全，呢点我唔会认同呢种讲法。但系 你上网睇下系好多呢啲例子。 网里面有好多都未必一定是准确的或者是真实的事实。 这 点来说大家都看到现在网 上的。还有你说即要教育市民，其实都讲了十几二十年都教育不到。 如果这样讲法是不是等于国家安全就不需要立论，如果用这个立论。 我的意思就是即怎样去说服香港市民相信。 所以这点就要做啦，一定要将内容怎样去这个廿三条的嗰个有关的立法本身的内容，要俾大家都知道，不会是危害到大家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人权等等，要讲清楚俾大家知嘛。嗱，头先你个表达的嗰、那个讲几句就话闹几句就已经可以被话佢危害国家安全，而家内地系咪真系去到咁样嘅景象咧？系咪真系咁样咧？嗱，呢啲嚟讲咧，我亦相信我哋作为每一位。即係嘅表達嚟講咧，都需要有頗多嘅一啲 實質嘅資料、實質嘅證據先啦。 好多謝葉國軒啊，多謝葉國軒，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如果要揾證據嘅話咧，你上網睇下，你話嗰啲如果係假嘅話，咁有好多咧係即係證據確鑿嘅，即係譬如話你舉個招牌出嚟話一個標語出嚟話反送中咁樣啊，咁已經係有人係俾人拉咗嘅，咁呢個亦都係好多嘅案例都係咁嚇，咁即係呢樣嘢，如果要教育嘅話，要揾啲時間啦嚇，要揾啲睇下點樣可以說服到香港人啦。啊嚇，點睇咧？ 係咯，因為其實即係講緊話回歸咗二十幾年以來，你話嘅呢樣嘢都解釋唔到俾香港人聽。咁我啱啱回歸嘅時間，我諗相信即係大家可能開始嘅時間對中央嘅信任度，或者對即係國內嘅信任度，可能係即係比較好啲嘅，都仲係而家嗰種信任度仲差咗嘅情況之下，用短短即係一年多嘅時間，係咪真係可以？有一个咁好嘅酝酿，令到可以立一法咧，我对呢样嘢就真系相对质疑。 系嗱，电话里边有民主党嘅主席胡志伟，胡志伟你好。 喂 ，hello， 收翻啦。 系啦，咁啊，而家好多人讲紧即系二十三条立法要嚟噶啦。咁嗱，刚才阿叶国谦都提到，就系佢都认同阿谭耀宗所讲，喺出年八月之前咧，可能系一个即系适合嘅时机啦。即系即系可能特首选举之前咁搞掂晒佢啦。点睇？ 我。覺得就話譚耀宗嘅講法咧，只係代表咗就係、中央諗緊有個係新嘅硬命令咧，希望能夠盡快進入廿三條立法嘅。咁但係呢就有兩個變數啦。第一個變數就係話，即係究竟譚耀宗所講嘅廿三條立法呢個做法，其實如果從操作嚟講咧，好明顯就會變成就今次嘅係立法會選舉嘅公投，然後就係、是。即係作為一個選舉議題咁樣處理嘅，咁呢一個從我自己嘅理解咧，對中央政府上次啱試咗輸咗一鋪嘅區議會選舉，即係俾民主派之後，佢真係會承擔呢一種嘅風險咧，我係有個疑問嘅，所以我係會一路都覺得廿三條嘅立法可能會比大家嘅想象咧係嚟得更急，更加咧係粗暴咁樣樣咧去踐踏香港社會嘅民意。咁而你見到呢一段時間咧，中央政府所各級嘅發言人所講嘅，都係將國家安全咧係提到最高嘅位置，而冇將其他嘅係考慮咧係放喺呢個結構裏面咧，去即係作一個平衡嘅。咁所以我一路有個考慮或者我有個想法就係廿三條嘅立法可能會比大家嘅想象咧係嚟得更加急、更加粗暴。更加是不在一个充分諮詢，甚至就充分諮詢他都可能預咗就話你都是反對的啦，因為我哋民主派的講法就是你沒有這個普選之前的立法，其實大家是不會接受廿三條的立法，不會接受一個以言入罪的法例在香港成為鉛在香港人頭上的一把刀咯。 你的想像那種粗暴或者是突如其來的方式會是類似啲咩狀態呢？ 幾個可能性啦，第一就係話，因為我哋立法會任期咧，實質上去到九月底嘅，咁因此就係話，我完全唔會排除就係梁君彥可能會喺選舉期間突然 call 一啲緊急嘅會議咧，去處理有關嘅係即係議案。而你見呢一排呢一期咧，李慧瓊突然間就由過往佢覺得佢個權力只係去召開會議，就變成就話要千方百計令到佢咧。可以主持會議，去就住選舉內會主席以外嘅議程咧，係去展開工作。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部署嚟嘅。我只能咁講啦。喺呢個階段，從阿譚耀宗嘅講法同中央嘅口径嘅話，我係有即係各種嘅憂慮，覺得就係話，如果廿三條嘅立法係一個硬任務嘅話，佢係唔可能咧。是等到有咗有咗呢個立法會選舉結果之後，佢冇被否決嘅風險咧，先至擺上議會嘅。咁所以即係我係從呢個角度嚟講，係判斷就係呢個立法嘅即係時間，可能而家就做緊各種嘅部署，然後嚟得好急、好粗暴。 如果好似你咁講嘅話，喺九月立法會之前有呢啲部署嘅話，即係代表住到時嗰、那個。政治的爭論亦都會好激烈，亦都會令到立法會嗰個選舉嘅變數又增加好大噶咯。即係你會認為，即係其實即係中央政府都唔會考慮呢啲嘢啦，係嘛？ 我覺得佢唔會考慮。嗱，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要確保廿三條嘅立法能夠通過嘅話，佢當然係唔會 即係等到有35+之後，佢先至去即係處理點樣樣係令到立法會嘅議案能夠獲得通過啦。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佢即係從一個佢一定要23條立法呢個角度嚟講，我係一路有一個好大嘅擔心，就係佢會係用頭先所講好粗暴、好急速嘅方法咧，係想盡快處理。等於就係話我哋嘅逃犯移交條例，其實都係用咗4个月時間就已經送到上去立法會嘅程序上邊咧，係要展開表決。咁呢個係值得我哋香港市民係要憂慮嘅，亦都唔可以有任何嘅放鬆咧，就以為真係要即係佢會係等到有咗35+嘅結果之後，先至再作處理。我唔係好相信呢一樣嘢咯。 是，但是胡志偉，我想問咧，就係、是、你會覺得即係中央寧願係真係即係放棄整個立法會，放棄整個即係有機會可以即係令到嗰、那個選舉唔會輸得咁緊要，而去硬闖呢個23條咧？ 我覺得如果佢係唔想硬闖23條嘅話，佢連第一步啊，譚耀宗或者係而家嘅羅慧玲好，夏寶龍好，都唔會係一路講緊23條嘅立法呢個憲制嘅責任要盡快完成咯。咁因為已經係有成03年到依家啦，17年嘅時間咧，大家都係等候緊，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有咗呢個係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之後，先至就住23條嘅立法咧，展開諮詢同討論啊嘛。咁但係而家似乎嘅討論就會抽空離開咗嗰、那個一個一整男子嘅係憲制責任，而只係抽空去處理23條嘅立法，咁好明顯係有另一個硬任務咧，係放咗喺呢個議程上邊咯。而呢個議程咧有個條件就係、是、立法會如果民主派過半數嘅話，就等於呢個議程咧係唔會被通過。咁樣嘅處境，我怎睇？如果中央政府唔係有個新嘅諗法係必須要通過23條硬闖的話，其實他不需要在這個階段裏面不斷地煲這一件事，而且如果他這樣煲而不做的話，也都只會成為一個選舉議題，這個不是很合情理的一件事的。但是我只是覺得就是香港市民是不可能是有任何的放鬆或者掉以輕心去這種硬闖的可能性，而最終我們都仍然是要透過我們的投票權利去刮呢個中央政府漠視民意嘅一巴咯， 係，但係嗰個就係後話啦。咁但係喺呢段時間唔放鬆，但係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 喺呢個階段，當然喺嗰、那個因為中央政府未出招，我頭先講係嘛，都係我嘅評估同埋估算啦，係嘛。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市民亦都係要即係時刻都要係有個心理準備，就係23條嘅立法咧，係可以嚟得比大家想象咧係。更加急同埋粗暴，亦都可能咧係唔會有一個嘅係即係所謂廣泛諮詢啊，收集民意啊，去改善完善之下就會做噶啦。咁呢一個亦都可能好快脆嘅啫，因為嚟緊嘅5月21號開始咧，就會有一個係兩會嘅討論啦。會唔會喺嗰個兩會期間就已經係有所頒布咧？咁呢啲我諗即係我哋都只能夠係留意住嗰個事情嘅發展，同埋亦都有心理準備嘅。我哋呢個抗爭咧，係要堅持下去咯。 好，唔該曬胡志偉，民主黨主席。係咁，鄭成龍有冇補充咧？ 係咯，我諗即係都係要睇一睇我哋啲代議士點樣幫我哋處理呢件事咧。因為其實講真，一邊相的話嘅係一個憲制責任，但係另外一邊相的話嘅點樣可以推動我哋民主進程嘅，都係重要。 係啊，咁啊，同埋如果係要即係政府要硬推嘅話咧，喺而家嘅立法會裏邊咧，理論上係唔係太難嘅，因為建制派係有過半數啦，而呢啲政府嘅議案咧過半數就過得噶啦，所以咧要硬推咧唔係冇可能嘅。同埋剛才胡志偉所講咧，其實8、9月暑假都開得會嘅。好，咁今日唔該曬你，唔該曬鄭成龍，拜拜。